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馮德豪。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同埋冯德雄喺度啊。冯德雄你好。 陆宇光你好。 嗱，继续同大家讲讲咧安心出行啦。咁啊，政府咧就由寻日开始咧就要求所有进入政府场地嘅人啦，包括系食环署辖下嘅公众街市啊、康文署底下嘅图书馆啊、体育馆等等呢啲嘅处所咧，都必须要先使用呢个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扫二维码，先至可以入到啦。咁啊，除咗呢个豁免人士之外啦，咁尋日實行開始以嚟咧，咁好多傳媒都報道啦，其實唔少嘅地方都出現咗唔少嘅問題嚇。咁有啲人就可能係自己冇智能電話，裝唔到安心出行啦。有啲人可能係唔識用安心出行啦。至於一啲豁免人士或者係冇手機嘅人士，佢要填紙仔， 填表， 係啊，填表嚇，去寫翻自己嘅個人資料咧。又出現好多人係排住隊要寫啊，都多人聚集啊，同埋即係一啲唔同種類嘅問題啦咁。咁大家又睇到啲咩情況呢？不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有啲奇怪，就照計即係政府係公布咗喺政府嘅場所一定要用安心出行之後呢，其實你剛才所講嘅嗰啲問題呢都應該可以話喺預計當中咧，特別係街市嘅街市，多長者啦，或者係外佣啦，即係普遍特別係即係日頭去買餸嘅咧，都係好多呢一類嘅市民。咁當中佢哋冇電話或者係唔識得 download 個 apps， 又或者係填紙嗰度出現問題，都可能應該係預計當中。咁係咪事前嘅準備工作應該做得好啲咧，抑或係預計唔到咧？咁呢個第一點。嗱，咁啊，食環署署長楊碧君咧，我聽到今朝喺電台喺千禧年代咧，我哋嘅節目入邊咧，都回應咧就話：，琴日佢哋視察嘅情況咧，認為係有秩序。佢哋去多個街市啊，同埋去多個街市去觀察嘅情況咧，認為有秩序同埋大致暢順。咁呢一個嘅描述，這個描繪。同大家親身經歷到的情況，你有冇出入咧？都可以打個電話上嚟傾傾嘅。 係，我哋電話是1872311啦。咁佢就亦都講到話咧，即係初期去實行呢個嘅安心出行嘅措施，難免咧初期嗰陣咧就未盡完美。咁希望聽多啲市民嘅意見，一路去到完善嘅安排啊。咁大家又 睇下今日有冇完善咗啦嚇。 係啊，咁啊第二日執行啦。今日係咁啊，大家今日有冇咩嘅觀察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馮德恆話俾你嘅時候都請一位係食環署嘅工會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主席歐邦添啊，歐邦添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係嗱，今日係第二日去執行呢個安心出行措施啦，你哋又有冇見到或者一啲嘅會員反映有冇咩問題出現啊？ 今日如果聽翻會員嗰個講翻咧，即係今日嗰個秩序咧，就會係真係比琴日好咗啲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嗰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今日係 應該是更加少人會再去入翻呢個我哋嗰啲公眾街市。咁、 哦、 所以變咗就相對嚟講咪可以好啲咯。 點解少人啊？即係你嘅意思係因為有即係怕咗安心出行呢樣嘢， 費事麻煩啦、 啊。嗯，就變咗反而就唔入去街市。反而去幫襯其他，譬如街市周邊都有好多買食嘅地方。 係啦，佢哋幫襯邊度我哋唔知啦，或者係、嗯、或者總之，但係我所知就或者係佢哋 feedback 翻嚟就話係相對嚟講係少咗人嘅，肯定嘅呢、這個。 嗯，或者總結翻呢兩日嘅經驗咧，咁其實啲市民係入嚟街市之前用安心出行，遇上乜嘢問題咧？係咪佢哋冇手機或者唔知道自己點樣去用呢個安心出行？咁你哋見到咩問題咧？ 嗱。基本上而家我諗相信好多市民佢都有安心出行嘅，咁佢哋都會可能知先會用嘅。咁但係街市因為基本上大家頭先都兩位主持講過啦，可能有一啲其他比較年紀年大年長啊嗰啲，可能或者佢哋冇呢個智能手機啊咁樣。咁變咗，但係我哋咧就唔係話一個開放式咁樣即係可以好即係成個人潮咁出出入入嘅。咁通常都係逐個逐個即係啊。因為我哋嘅同事亦都要對翻佢，就算佢掃描咗安心出行，咁佢有冇即係都會 show 翻俾我哋同事睇啊？嗱，我掃描咗啦，咁樣咁變咗。但係如果即係撞到有一啲嘅，譬如啲冇裝到嘅，咁佢真係要需要填表嘅咧，咁變咗就棘住咗啦。咁後邊嘅人咧就全部都要等佢做完咗，然後先至可以順序咁樣入嚟。咁呢個咧就形成咗就係話即係最主要。混亂啦，甚至係有啲人少數嘅原因咯。 係，咁填紙仔呢度咧，以你所知，其實食環署底下嘅街市，有冇啲一啲即係比較舒服或者闊落嘅位，俾一啲要填紙仔嘅人士去填？譬如有冇張台嚇，或者有冇凳俾佢哋去做呢件事嘅咧？還是大家係即係可能係喺即係自己揾辦法蹦挨住埲牆咁寫嘅咧？ 佢哋有塊板嘅，咁但係我諗你話有張台有張凳嘅，即係我唔敢講話完全冇，但我相信呢個係非常之少數嘅，我諗就 我親身嘅，我親身嘅觀察就 你擺張台喺度，因為佢本身就算係除咗平時嗰啲人嘅出入，咁仲有啲送貨啊或者其他嗰啲，咁你我諗都唔方便係咁樣去做。 我親身嘅觀察就係有啲街市係有台冇凳啦。即係有一張 咁，大家就烏低身 台仔係烏低身 喺台上面寫啦， 有工作人員喺隔離幫手真 係 系咁啊！你哋即系譬如见到嚟要填纸仔嘅系啲乜嘢嘅人咧？咁同埋你哋同事可以帮到啲市民几多咧？ 嗱，佢要填纸仔嗰啲其实都大部分咧就可能系一啲老人家咁样。咁但系其实后屘即系可能部门都觉得话即系可以宽松处理啦。咁就话如果譬如有啲真系唔记得带手机或者。都有啲人嘅理由就話手機冇電啊，咁嗰啲都俾佢填嘅時候咧，咁亦都有會員同我提翻咧，就好似填紙仔嘅人就反而又上升翻啊，即係多咗啦咁樣 我見有啲報道咧，都係話有啲長者咧，即係要填紙仔啦，咁但係就嫌咧啲紙仔啲字啊太細隻嚇，咁佢即係老人家睇嘢唔係咁清楚，有啲辛苦咁。咁你哋所知，其實而家食環署派緊呢啲嘅填個人資料嘅紙仔係幾大張，啲字幾大隻嘅咧？ 紙就係 A4 紙咁大嘅，咁但係問題入面咧就會寫咗好多即係可能相關嘅點解要咁做啊，或者係要啲咩資料啊，點樣即係啲資料啊，第日點樣會處理啊，咁即係好多呢啲條文，咁變咗可能相對嚟講，佢哋要填嘅位就可能佢哋覺得會比較唔足夠咯，覺得就。 高邦天文啦，都知道今朝早處長咧都喺電台節目咧回應過你哋又好，或者係市民嘅一啲疑問啦。嗱嘅，我想逐點即係睇下究竟你哋嗰個感覺係點咧嚇。首先，處長認為咧，琴日個情況係大致暢順嘅。咁你同唔同意佢呢個觀察？因為你哋下程上達唔到咧。 睇下佢個準則係咩啦。咁未至於話有。即係有同事因此而受傷啊，或者係亦都造成太大嘅混亂，咁佢可能咁覺得咁樣係暢順啦。咁但係如果以一般我哋平時街市嘅運作嚟講咧，咁我覺得就係有問題咯。咁同埋亦都因為係尋日第一日咧，佢嗰個人手安排嘅其實唔足夠啦。咁後屘就即係亦都調配咗好多我哋唔同組別嘅同事過嚟幫手，然後先至唔會話引致到太大嘅混亂嘅啫。其實。 咁佢話關於人手同埋安排嘅問題咧，佢哋就未收過有員工反映困難。咁呢個係咪實情咧？因為你哋真係冇同處方講咧。 我諗喺琴日之後咧，我諗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同事，我亦都有向部門亦都反映過嘅，即係話喂，嗰個人手其實應該係要增加嘅，因為都可以想象得到，因為一個街市裏面有咁多個出入口，如果你真係去嚴格去執行，或者每個人都要掃明啲安心出行入嚟咧，咁即係話我哋每個入口我哋都要派人喺度，咁甚至乎可能每個入口都可能需要係兩個人嘅，啊，因為你都要有嗰個人可能會行開啊，或者係有其他嘅嘢，啊，咁我哋係有反應嘅，不過係問題就話佢哋嘅立場，佢哋覺得就話，我哋已經係即係俾咗人手你啦，咁樣同埋其實啲市民咧，即應該會全部用安心出行嘅嗰啲填紙仔嘅咧，佢哋可能預計係少數啦，咁樣啊。 今日嘅人手已經加翻夠未啊？ 啊，聽唔到，sorry。 今日嘅人手已經加翻夠未啊？ 我加翻夠啊，我諗就冇啦。因為其實有啲會員反映翻嚟咧，就話琴日其實會可能第一日咁咧，佢都真係增派咗好多人落嚟，但係今日咧開始可能就開始削減啦。 我反而少翻， 可能仲會陸續佢哋，因為本身我哋同事本身喺其他崗位，佢都有好多即係本身好多嘢做嘅，即係只不過琴日喺即係特殊情況下咁啊被調咗過嚟啫，咁但係。咁你之後佢哋都要翻去本身工作崗位嗰度做翻啲嘢。 可唔可以講仔細啲？就係譬如你通常咧一個街市有幾多嘅職員喺度駐守？咁而譬如尋日嚟講係調撥咗啲乜嘢嘅隊伍嘅同事過嚟幫手咧？咁嚟緊你即係希望有啲點樣安排法呢個人手上？ 我哋街市裏面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啲街市都有分兩種唔同嘅管理方法嘅，有啲咧就係純粹翻我哋自己公務員。咁咧就係管下一啲嘅外判嘅員工啦。咁另外有啲咧就係我哋係都係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咁咧就係有個都係巡查員。咁咧佢哋下面咧有啲叫街市助理嘅。咁咧就去咁，但係如果譬如街市助理嗰啲咧，就嗰個人數咧就係會更加少添嘅。咁如果譬如我哋自己員工嗰啲咧，就我哋都會有啲係叫我哋嘅 MSA 啦。咁而家咧，嗰啲 MSA 其實本身咧都係日常幫我哋巡查街市入面佢哋有冇違規啊，或者係有啲咩需要係即係我哋要監督嘅時候去幫手。咁而家全部咧就調配曬啲人。咁但係其實每個街市咧，平均我諗都係最多分到係呢個四五個人到嘅啫。因為我哋本身街市組嘅同事咧，係一個人咧都係會睇幾個街市嘅。即係當然有啲大型嘅街市咁啊一個人啦。咁但係有啲譬如稍微細嘅 I 市咧，佢哋係一個睇幾個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咁樣分配咧，我就好難答到你話每個街市有幾多人。咁但係如果你話大型嘅街市審齊咧，我諗都係得即係正式翻工嘅時候，我諗都係五六個到嘅。 咁 你話除咗呢啲即係我哋自己公務員嘅同事，咁都有啲外判，咁但係外判嗰啲主要都係做呢個清理啊，就係潔淨工作啊嗰啲嘅啫。咁佢本身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呢啲咁嘅工作 咁都再次呼籲聽眾啦。咁如果大家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就係、是、由尋日開始啦，咁要進入譬如係食環處嘅公眾街市，係需要先用安心出行咧，先至可以用入去嘅。又或者係豁免人士咧，就可以填紙仔啦。咁大家觀察到啲咩情況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嚇，係。 嗱，咁頭先你講到即係人手嘅問題啦，咁今日個人手就反而減少咗。你自己覺得跟住落去個情況會係改善咗，大家習慣咗，抑或係因為減少人手，譬如到禮拜六禮拜又多咗人出嚟買餸啦，嗰個情況又會變翻係差翻啦。 本身可能有一啲未裝安心出行嘅，咁可能喺呢幾日或者佢哋都會裝咗啦，咁呢個可能會即係原子底嘅人，我諗相信係會可能會減少嘅呢一方面。咁但係喺你話即係我頭先講返啦，其實唔同嘅街市佢哋有唔同嘅入口，咁到時我哋係始終我哋都係要喺有返咁嘅足夠嘅人手，然後先可以去即係做得好呢樣嘢嘅。咁唔代表話佢哋即係人少咗啊或者咩成啊，咁我哋就當係OK 啦咁樣。 O K， 即係我覺得就唔係咁樣去衡量咯。 係，不如都問翻咧少少關於你哋前線人員咧嘅一啲處理方法嘅問題啊。咁都知道咧，就係根據報道咧，咁其實早前咧處方係出過一啲嘅指引俾你嘅，俾你哋嘅。咁但係即係就住邊啲人士可以寬免去到處理咧？咁好似就嘅啲傳媒報道就見到唔同嘅地方嗰、那個嘅寬限嘅手法有少少唔同啦。咁譬如有啲人咧就可能執得緊啲，就真係咧係你係65歲或以上先至咧係俾你豁免咧係可以填紙仔。咁但有啲人咧就係可能見到啊，譬如個市民嚟到話自己冇手機，咁就俾佢填紙仔啦。咁你哋喺嗰個過程，即係個市民話自己冇安心出行啦，咁你會問佢啲乜嘢咧？咁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寬限俾佢係俾佢填紙仔咧？你哋冇一個清楚嘅一個講法。 其实喺呢个咧，就其实都真系含糊嘅，因为而家市面上边咧都话因为费事免造成混乱咧，咁都即系叫宽松处理啦。头可能佢哋可以大致上讲就话头呢两个礼拜，咁但系你话系我哋会唔会去质疑佢？喂，你个手机系咪冇电啊？真系冇带啊？咁呢个我谂我哋又冇嘅，咁真系佢哋话系咁样咁。讲翻佢出嘅理由，咁我哋咪俾佢填纸仔入嚟咯。咁甚至乎而家有啲亦都有啲同事反映嘅好少咧，就系话，譬如有啲其他族裔嘅人士啦，或者可能佢哋喺第二度地方嚟啦，咁佢哋嗰个手机咧系装唔到我哋个，即系佢哋手机喺嗰啲App Store 嗰度咧系搵唔到我哋个安心出行。咁我哋嗰啲即系我啲同事尝试帮佢搵都搵唔到嘅，咁所以嗰啲都系装唔到，咁所以都系冇得搞的。 但系处长今朝就话，即系喺呢个新嘅措施实施之前呢，已经俾咗员工好清晰嘅指引啊，甚至一啲 QA 啊、啲问答都好清楚、好细致。咁你哋觉得系咪真系咁清晰咧？ 我啲 QA 有啲自问自答嗰啲啫，但系而家你知啲市民嗰啲质素好高噶啦。 有冇令你好难做啊？ 吓、咁咪自由发挥咯，真系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吓、即系我哋嘅同事都尽量即系配合嘅，即系讲真但系问题真系有啲去到得定唔得，或者去到惊有啲系因为而家暂时佢都仲未系只系一个行政命令啦，即系话入嚟嗰啲处所一定要咁做。但系我最担心就话第日如果真系去到一个立法嘅阶段，即系话你所有呢啲处所你都一定系要做呢个扫描，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检控啊，作出检控啊，好似食肆咁样咧，嗰阵时咧就真系可能会遇到一啲大嘅困难啊。 同埋个可能下一个挑战就系你头先讲两个礼拜嘅宽限期过咗之后。 系啊， 点样做咧？咁样 系啊， 系咪嗰度可能就要再谂下计仔啦？ 到时睇下，希望啲市民都体谅啦。 OK， 同埋就警方拉咗啲人啦，就见到有啲人系用一啲虚假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啊，咁啊嚟紧会唔会都担心，即系如果要去到查人哋系咪即系用真定假嘅安心出行嘅时候，都可能有啲麻烦啦。 咁呢个我谂，即系我哋系绝对冇呢咁嘅足够训练去判断佢嗰个真定假嘅，即系佢睇新闻都或者咩都有报道话，唔知佢喺入边佢又唔知会攞唔到啲咩资料，或者个版面又转唔到边样，但系我哋唔可以攞人哋个手机去揿嚟揿去噶嘛，系咪先 ？OK， 好啊，唔该晒啊，欧邦添啊，多谢你。 好，多谢。 欧邦添咧就系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主席啊，咁啊各位听众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咧就系呢两日咧用安心出行嗰个情况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呢我哋又再嚟文学周，因为都有一段时间呢小叔叔冇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喜爱嘅作家。不过今日呢嗰、那个作家呢其实系一个美国人嚟嘅。佢叫做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咁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呢个名字㗎啦 ,Mark Twain。咁佢写咗几本好出名嘅小说啦，亦都有呢系一啲散文啊，同埋一啲好有趣嘅演讲词呢都系几出名嘅。但我哋今日呢睇嘅咧系佢嘅自传，而嘅自传佢抽出嚟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咧？佢有一段文字咧系讲佢去世嘅

咁啊，當然即係而家究竟我哋嘅安心出行個使用情況係點咧？特別大家都會關注咧，就係話如果將來一旦即係同內地通關咧，咁安心出行嗰個功能或者個角色，仲要需要有啲咩變化先至可以係達至到通關嘅要求咧？咁呢個都係大家都會關注嘅。 咁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咧就都講過話，係向內地嗰邊咧就係、是提出建議，就係話咧係俾一啲要通關嘅人士咧，就係、是、上載自己嘅安心出行嘅記錄，上一個通關碼嘅平台去到核對啦。咁但係就仍然都有唔少人咧就覺得啊，咁樣係又係咪真係達到就係內地嘅一啲防疫嘅要求咧？咁係咪可以達至通關咧？都有好多社會上面嘅討論嚇。咁不如都請我哋政府资讯科技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先啦吓。咁而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就同我哋咧倾下你对于安心出行嘅睇法噶。咁啊，先请副总监倾下先。你好，黄志光。 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各位主持，大家好啊，卢宇光。 你好啊，系你好，你好。不如都请你讲下咧，嗱，新措施就寻日开始啦。咁有冇见到话特别多咗人去下载安心出行咧？ 嗱，而家我哋最新下载数字咧，今日就系628万度啦，咁咧就数字上咧就其实都定期都有上升嘅。咁啊，近呢一排咧就多系多咗少少嘅，但系就唔系话真系好夸张咁样啦，咁啊，我哋而家参与嘅场所咧都超过97000个啦，咁里边都有成76000几个咧，都系一啲私营场所嚟嘅，即系一啲食肆啊，或者一啲商场啊呢啲私营场所啦， 嗯，系。 系啊，阿黄生嗱，我谂咧呢两日咧，你见到即系街市嗰度要扫安心出行，或者其他政府嘅机关嘅建筑物都要扫安心出行，咁咧就见到有好多长者就唔系几适应啦，系咪？一来佢未必有个智能手机，或者佢唔识用。咁啊嗱，亦都听到好多市民啦，甚至系记者访问啲市民啦、街坊都话喂，有冇办法？是比一些长者容易一些 的方式的。就是因为现在的安心出行 App 呢，其实它全部都是依附住一个智能电话的嘛。它又是一个应用程式的嘛。其实这个安心出行的目的都是想即是知道它去过哪一些地方是高危的，然后有个资料在这里。有没有一些是适合啲长者用的办法，或者是不需要 attach 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 我講少少嗰個本身安心出行嗰個設計理念啦，正如主持人講啦，咁其實我哋做嘅時候咧，就需要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啦。咁最主要的目的咧，就因為希望可以透過個程式，就直接咧個用戶咧就可以記錄低佢去過邊個地方，就喺佢自己個手機度。咁然後咧就係做一個比對風險比對咁樣嘅，咁我哋就定期咧就通過我哋嗰、那個向個程式咧發放衞生防護中心最新的一些叫做有風險、有感染風險的場所的資料，就擺落個手機度，咁然後手機就做個比對。咁所以呢個設計本身咧，就係、是、盡量保障嗰個用戶嘅私隱，即係話我哋完全唔需要佢登記啦，亦都唔需要知道佢咧嗰個使用情況，但係佢自己嘅手機咧就可以定期提醒佢嗰個用戶啦。即係話你嗰個有冇感染風險啦，有冇出現過響同嗰個確診者。同一個時空在同一個場地出現過，咁就提醒佢，咁咧就譬如話去進行一啲檢測啊，或者係求醫啊咁樣，咁所以成個設計理念係咁樣，咁所以點解話我哋需要有一個智能手機同埋有一個應用程式去做呢樣嘢嘅，咁亦都咧就有啲數據啦，需要佢要下載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度變咗我哋嗰、那個開發係一個咁樣嘅程序，咁我哋都理解，即係睇到而家好似都坊間上有一啲情況。咁即係可能有啲老人家根本佢本身都唔係話好識得用嗰啲智能手機嘅，咁呢度我哋聽到有啲建議嘅，咁我哋其實都係積極咁樣去研究緊㗎啦，即係話有冇一啲簡易啲嘅方法，咁可以幫得到呢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啊變咗佢可以用得到，有其實最主要個目的都係話係幫到佢哋去記錄低自己嘅出行記錄。咁亦都幫到政府衛生服務中心咧，就係響譬如話有確診個案嘅時候，可以盡快通知到呢啲有感染風險嘅人。咁我哋要滿足到呢一個需要咧， 即係呢個運作需要，咁我哋積極係做緊一啲咁嘅研究工作嘅，咁我哋希望 有咩方有咩方向啊，黃生？ 好多種形式嘅，不過我哋都要研究啦。即係譬如話，如果真係有啲使用者根本佢都唔識得用智能手機嘅，咁我哋會唔會諗住有一啲嘅工具俾到佢？咁但係咧就變咗要預先登記咗佢啲資料嘅咯喎。咁同埋咧就亦都需要有佢嘅 發一部專用嘅機俾佢。 嗱， 係咪咁嘅意思啊？ 有，亦都我知道有啲坊間有啲有心嘅人士咧，都話啊，我可以送一啲智能手機，咁啊裝埋呢個安心出行，咁俾嗰啲老人家用或者有需要嘅人用啦。咁但係呢個當然亦都大前提就係佢都要識得用嗰部機。咁亦都咧，同埋我亦都要提醒咧，就話因為嗰部機咧都一定要有適當嘅一啲數據計劃先得嘅。因為正如頭先我講就係你可能咧有啲有聽到你嗰啲講咧就話啊我。用安心出行呢其實是不需要數據的，我就這樣數碼是沒問題，這個當然是的，因為我們的運作設計呢是全部都是一些無需要上載資料那些情況的嘛，所以也都反證了即我們根本整個設計呢都是很保障私隱的，你不需要有一個網絡呢都可以記錄低你的出行，不過個大前提就是你定期你都要收集到一些有感染風險的場地，那你才可以呢提醒到自己咁啊，幫到成個政，即係成個整體香港咧，去加強我哋嘅防疫抗疫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派手機係一個方案啊，亦都好簡單。不過可能咧就係幫唔到一啲即係唔識用智能手機嗰啲人。 其他嘅方法 有諗其他方法啦，就是、我哋所以即係好多有心人咧都俾啲意見我哋嘅。咁我哋都參考緊唔同國家啦，咁啊即係用一啲情況咁樣。不過都係要有個平衡啦，即、就、係、是、我哋而家都研究緊，即、就、係、是、最緊要就係。有選擇，即係話咧，市民可以選擇，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哋用安心出行，咁呢個係安裝落個智能手機度一個選擇。咁如果到時我哋有一啲新嘅配套嘅話，咁又要方便到啲使用者，又要方便到嗰啲場所嘅管理人員啦， 有個平衡喺度， 係啦，有個平衡啦。咁跟住又 可唔可以 講 多 資料啊？嗰啲咁樣啦嚇。 黃生可唔可以講多少？因為呢個都係市民非常之關注啦，特別係長者。非常之關注嗰個題目，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除咗即係頭先你話派手機嗰個咧，就會衍生第二啲問題，有個私隱嘅問題，這個我哋理解。其他諗緊嘅方向，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個方向俾我哋聽下？係唔係用另外一部機啊？用唔用電話？ 或者好似係新加坡咁嚇，派一啲嘅記錄儀器俾啲市民，咁就嗰個記錄儀器係自動去到記錄嗰個人士嘅行蹤㗎啦。咁呢啲會唔會考慮咧？ 係咪都係一個方向？ 嗱，我諗咧就其實正如我咁講啦，即係話一定嗱個方向上咧都係要有個平衡嘅。咁我哋都諗緊咧，就係話都可能其中一啲方向就係、我哋會唔會俾一啲嘅。俾一啲嘅工具嗰啲使用者咁樣，但係呢個咧就我哋仍然都係希望保持翻咧就係一個選擇權，咁即係話咧就唔係話自動追蹤佢哋嗰啲行蹤嘅，因為你要做呢個動作咧，亦都需要有數據嘛，咁呢個亦都如果你就咁派咧，咁你要做埋嗰個咁樣嘅數據計劃啊嗰啲咧，亦都唔係一個可持續嘅一個方向。咁所以可能咧就係調翻轉，就係話由我哋有一個登記嘅系統咧，就係俾嗰啲商户去登記翻嗰個人進入。即係調翻轉咁諗啦，即係唔係由個用戶自己去做一個登記，就由個商户去登記。咁但係呢一個當然我又要睇下個商户要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俾佢，等佢亦都唔會話覺得好煩擾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有啲諗法㗎啦。不過當然我哋真係要研究清楚可行性啊、技術同埋嗰啲配套嗰啲嘢咧，咁我哋盡快會公布咯。即係我哋研究緊㗎啦。我哋 有冇一個 time frame 㗎？即係係咯，幾時？ 因為而家好多長者基層佢 理解㗎，即係一定係越快越好㗎。呢個你放心，即係我哋其實即係由上年到而家，我哋搞好多防疫抗疫嘅系統咧，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對我哋資科辦都有個有而家多咗認知啦，即係我哋做嘢好快手啊！即係總之一有橋，我哋就即刻盡快一成熟就推出嚟咁樣，知道有市民係有呢個需要嘅，所以我哋積極做緊㗎啦。 但係亦都要考慮，因為嗱，而家政府擴大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範圍咧，其實都幾主要係想配合同內地嗰個通關啦。但係你哋而家即係有任何新嘅方法咧，都要向嗰個方向考慮嘅喎，會唔會？在科技上你哋覺得可行，但係最後被政府高層 ban 咗㗎。 咁樣其實咧就內地都好明白香港嗰個情況嘅，所以都佢冇亦都冇話一個要求咧，就話我哋一定要完全跟曬內地嗰、那個譬如話內地行緊嗰個健康碼嗰個方法。咁佢都亦都有認知咧，就是、我哋係用緊安心出行做一個叫自主記錄，一個非實名登記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點樣去將呢樣嘢係連接翻，即係話到如果有需要過關嘅人士。咁我哋就可以，正如阿局長都輕輕提過啦，即係話我哋諗嘅方向都係話嗰個要過關嘅人，佢先至自己主動去上傳嗰啲數據咯，安心出行嘅數據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咧，咁我哋探討緊，咁同埋亦都需要同內地啲防疫抗疫專家去研究啦。咁即係大家接到軌啦，即係我哋可以對接到咁嘅話咧，咁而家我哋諗緊嘅方向，因為由於都係用翻一個自主記錄嗰、那個出行記錄啦，咁所以咧冇衝突嘅。我哋觉得咧就两样嘢都可以并轨去谂嘅。 喂，但如果将来如果咁样嘅话，上载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你。如果你话系由个商户去记录嗰个顾客嗰个资料咧，个行踪咧，上载会唔会就系变咗系由个商户去上载咯？咁咪出现咗问题咯？ 所以其实咧，即系简单嚟讲，个商户亦都唔可能咧就 keep 晒呢啲你啲出行记录嘅。咁所以点都系有一个平衡嘅，就系话咧会唔会系有一个中央嘅数据库去记录呢啲资料噶啦？ 系咁啊，黄生 呢个系一个选择嚟啦。 系、okay. 黄生，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有一啲嘅市民啦吓，咁佢特登买咗一啲嘅后备机嚟到做安心出行，咁嗰个后备机咧，可能直头咧系连数据服务都冇嘅，唔上网系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因为安心出行咧系如果你去过一个嘅有确诊嘅地方咧，咁就嗰个应用程式就会通知翻你啦。嗰、那个系要上网嘅。咁变咗，如果佢用一个后备机做安心出行，而咧就系冇办法用即系数据嚟到通知个人，咁其实防疫嗰个嘅功能咧，咁啊就系冇乜得剩噶啦， 打咗折扣噶啦。 你觉得系咪一个问题？有冇需要解决咧？ 我觉得咁样样嗱，即系我都多谢主持人提出啦，我都想做个呼吁嘅，就系话咧嗱，虽然咧用安心出行咧系唔需要数据嘅，咁即系变咗你平时用咧，你可以做一个出行记录啦，咁、那个记录都系响你个手机度，不过咧正如主持人你都提出啦，就係話我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咧，就是、我可以通知到你，你曾經有冇有個感染嘅風險。咁呢個對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保護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用緊呢啲機嗰啲咧，都可能咧都係有需要咧加翻一個數據卡啦。又或者就算真係非不得已咧，都需要咧定期用一個WiFi 咧。即係我哋其實而家公共都好多免費 WiFi 啦，即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我哋有43,000多個免費嘅 WiFi 熱點響全港。咁尤其是譬如政府場地啦，好多我哋啲圖書館啊，我哋啲地區公園啊，又或者我哋嗰啲設施啦，甚至乎我哋街市啊嗰啲都有免費 WiFi， 都要著 WiFi 咧，就係下載翻，即係定期咧，就係去等佢可以下載翻一啲做比對嘅數據嚇。咁、呢個咧其實係幫到自己嘅嚇。咁亦都係可以幫到成個政府，即係整體成個香港嗰個防疫抗疫啦。 OK， 黃生想問埋你關於市面上有啲人用假嘅安心出行形式嘅程式嘅問題，你覺得你哋會唔會主動去到舉報呢啲，或者係要求呢啲嘅平台 嗱， 將佢下 架？我哋一定會嘅。我哋亦都咧，我想喺呢度咧，就都係要譴責呢一啲咧做緊呢啲假網站啊，或者假安心出行嗰啲人士。即係佢哋咧有少少咧，就係佢個説法，我哋之前都已經一見到一個就會通知警方，警方亦都好著力咧，就去叫佢下架嘅。咁咧就我哋會積極做。點解咧？因為呢個咧其實係嚴重影響香港嗰個防疫抗疫嗰個運作嘅，咁同埋亦都提醒啲市民咧，就係話你就算係貪得意都好啦，你下載呢啲咁嘅應用程式，或者向一啲網站一啲有即係不知名背景嘅網站下載呢啲程式咧，其實都有個感染到電腦病毒嘅風險。咁你唔知道嗰個程式究竟背後咧有冇啲乜嘢電腦病毒啊嗰啲咁樣咁亦都咧就係話呢啲咁嘅程式咧，其實就係、是。搞亂咗我哋嗰個防疫抗疫嗰個安排，咁所以我哋一見到呢啲情況咧，我哋會主動去舉報，咁亦都咧，我都要知道警方亦都會全力配合咧，就去調查同埋要求咧呢啲程式下架嘅。 有冇話舉報咗幾多個啦？ 嗱，我哋計以我知道嘅數字咧，應該起碼都有6-7個，我哋係舉報咗，亦都呢啲咧就係之前已經下咗架噶啦。 亦都唔會即係唔會再喺嗰個網上面可以揾得到。咁但係如果再有新嘅，我哋又會再做。 好， 咁希望咧就係啲市民都要留意，同埋咧即係如果有啲市民即係有懷疑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話可以去翻我哋安心出行嗰個主題網站。嗰度就有曬一啲官方嘅下載嘅，譬如話嗰啲電腦程式嘅商店啦，又或者係直接下載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最穩陣嘅方法，可以下載到一個正版嘅安心出行咯。 好，唔該曬黃志光先生，多謝你嚇，就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啊。咁至於咧，就係我哋都講到話有一啲人士可能係冇呢個智能電話啦，而係佢有需要嘅。咁有啲嘅非政府機構咧，而家就係搜集緊一啲嘅手機咧，係贈送俾呢啲嘅有需要嘅人士，譬如係無家者咁樣。咁啊，究竟嘅情況係點咧？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聖雅各福群會露宿者綜合服務高級經理黎良好啊。黎良好，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你哋系咪都有收集啲手机送俾啲无家者啊？ 系啊，系啊。咁我哋咧就上星期日啦，10月24日就即系知道系所有人士出入政府大楼咧，就系要使用安心出行。咁跟住我哋就知道，我哋露宿者其实有唔少咧，都系冇智能手机嘅吓，咁亦都即系对佢哋嘅生活有一定嘅影响啦吓，因为佢哋其实都系会使用政府嘅设施吓，即系包括咗去图书馆度睇报纸啊，休息啊，去体育馆度冲凉啊，去诊所复诊啊等等嘅吓，咁所以我哋咧就即系谂到啊，点样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咁我哋就谂下啊，将来一啲即系手提电话。係啦，咁然之後咧，就睇下佢哋即係識唔識用安心出行嚇，教佢哋裝嚇，或者裝埋俾佢哋，然之後就即係著一個簡化版啊，點樣開嗰個安心出行個 app 出嚟咧？點樣 do 嗰個即係安心出行嗰個 QR code 咧？咁就希望係盡快幫到佢哋去解決呢個燃眉之急嘅。 嗯，而家派咗幾多部呢啲手機啊？收集有冇困難啊？ 我哋本身咧就係、即係短短幾日啦、啊、即到而家啱一個星期咁樣嚇，咁、啊、我哋就搜集咗咧係大概有60多部嘅手機嘅，係啦，咁啲手機咧本身咧就係、是、即係喺疫情底下咧就有電信公司咧就送俾我哋，就轉贈俾有需要嘅人。同埋有啲二手嘅手機咧，我哋就係、是、即係向一啲回收嘅NGO 去收集嘅。加上咧，亦都係向同事去呼籲啦，即係收集翻嚟咁樣。咁一個星期咧，大概就收集到係60多部嘅。我哋而家咧，現時為止咧，就派咗22部。 嗯，陸續都會派曬出去㗎啦。 應該我哋估計咧，因為我哋都接觸我哋自己即係嘅露宿者當中啦，其實我哋都估計有大概80多位係。即系 有需要嘅， 足嘅吓，有60多位系有需要吓。咁、我哋而家派咗22部啦，咁预计仲有即系40多部可能有需要。 但我想问一问，嗰啲手机咧、有冇包埋有诶数据卡噶？ 有嘅，有嘅。我哋有数据卡，同埋有一条插电线俾佢哋嘅。 系 啦，咁然之后了解一下咧，佢哋即系知唔知道系点样用之外咧，就系、是、了解下佢知唔知边度去插电啦吓咁样。咁但我哋即係翻嚟嘅露宿者都俾我哋即知道咧，就其實佢哋都掌握一定嘅社會資源嘅嚇，即係佢知道去邊度，即係譬如圖書館啊、自修室咁樣可以即係插到電嘅嚇，或者啲商場啊嚇，或者嚟我哋中心都可以插到電嘅。 係數據卡係咪都要增值嗰啲，還是係月費嗰啲卡啊？咁邊個幫佢俾錢啊？ 嗱，數據卡係要增值嘅，係啦。咁咧嗱，數據卡嗰度咧，我哋了解即係我哋即係每一個露宿者嚇，我哋如果認識嗰啲咧，其實我哋就了解佢嘅需要嘅。譬如有啲可能佢都有做嘢嘅嚇，或者做一啲part time 嘅工作啊，咁其實佢係有資源可以去即係買數據卡啦嚇，或者繼續去俾數據費咁樣啦。咁我哋呢啲就都希望佢可以即係獨立得到，咁佢自己要去繼續去支付呢個數據卡嘅錢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可能佢真係有困難嘅嚇。咁、有困難嗰啲咧，其實如果佢亦都係年青力壯嘅嚇，佢、可以工作嘅話咧嚇，咁、我哋同時間咧有一個叫即時配嚇就業支援計劃嚇，咁、佢可以喺呢個即時配呢度咧，係一方面咧就係、揾到一啲工作嚇，即係另一方面咧，如果佢真係未曾即係ready 去做一啲全職工作咧，咁佢可以咧嚇喺我哋做一喺我哋度咧就係、一個叫社區支援隊嚇，咁、就可以咧係做一啲義工，咁而個義工咧係有少少嘅酬勞俾佢嘅嚇，咁佢一方面咧佢就有啲錢可以支付嗰個數據卡啦嚇，第二方面亦都可以咧建立到佢嗰、那個工作嘅積極性。 嚇長遠嚟講，我哋都希望佢可以解決到露宿嗰個問題嘅。 係嗱，仲有半分鐘時間啦，我想問一下，即係仲有好多無家者，佢可能你哋未必接觸到，即係派唔到幾多手機俾佢哋，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啊？ 係嗱，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喺度都可以呼籲啦嚇。咁睇下即係有冇一啲無家者都係有相同嘅情況嘅嚇。咁如果我哋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即係 NGO 其實都係幫緊一啲即係露宿者嘅嚇。咁我哋而家咧其實都係即係一路喺度了解中啦嚇，因為我哋又唔想話收到啲智能電話翻嚟又即係得聞無所用嚇。咁我哋都想了解就係、是、啊，其實仲有幾多露宿者係有需要咧？ 多啲機構可以幫手啦嚇。多謝曬黎亮好啊，多謝時間關係傾到呢度先啦。咁啊，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喺小西湾，小西湾富怡道爆水管，去小西湾村方向全线封闭咗噶，车辆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是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阿里巴巴161.6升2.1，比亚迪股份297.6升10.4，恒生中国企业89.86跌4.2，盈富基金25.3毫起跌，药明生物112.0升5毫，快手100.0升1毫，建设银行5.3跌3仙。五大升幅股份 F8 企业、港湾数字、正力控股、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Cooling。 五大跌幅股份：中国置业投资股权、新海能源、英马斯集团、连胜科技集团、安山金控。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783， 日元 113.57，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42， 人民幣 6.398，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4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4。 港金報16,65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92.7美元，卖出价1792.65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盛湾仔之路都是很多车，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附近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小西湾的怡富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影响，现在怡富道去小西湾村方向全线封闭，本来经过那里的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包括巴士线 118,118P,606,608P 和85号都要改道行驶。九龙路面方面，现在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交汇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新蒲岗御港湾。清水湾道和龙翔道近着牛池湾彩虹交汇处都是交通繁忙的。还有就是这个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着 大埔仔村。科技大学和坑口段亦都是交通繁忙的。 咁啊，新界方面呢，现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红梅谷道嗰段呢，有啲挤塞噶。而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系多车，龙尾就美城苑。去九龙方向就马场嗰段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的，如果你要入去的话， 听众 陈女士， 政府做的嘢咁仓促，都冇话咨询过，样样都以民为敌，咁你即系难到我哋啲长者啫。 听众罗生， 安心出行出咗牌啦，已经咁好啦，你的街市你咪 bid 咯，其所数有几难嘅事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晚上的6:4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啊，就刚才我们就谈了关于安心出行，就说是昨天开始就是进入政府的处所呢，就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除了豁免人士之外，都有些听众想打电话你想跟我们谈一下呢， 有切身的经 验，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呢？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先生在这里。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你好，主持， 请讲啦。 系啊，你嘅经验系点啊？ 系，我都明白，我姓张嘅，我都明白，政府都系要做翻啲抗疫嘅政策嚟，争取免检通关嘅。 系， 咁而家咧咁嘅局面咧，你始终都系唔系百分百去恶数安心出行。 嗯， 即系始终都有一部分人系豁免嘅，即系呢部分人都有佢嘅原因嘅。咁点解政府唔去考虑好似八达通咁，俾个二维码，好似我哋入公司咁，即刻就得啦？呢个就要做一个扫描嘅镜头，同埋嗰个要做一个上网嘅，咁啊即刻咪得咯？点解唔去做咧？你做唔到百分百。政府始终我想明年都做不到那个跟大陆的免检通关的，如果这样搞法真是。 OK， 好啊，多谢张生的意见。那今天我们听一位听众李太在这里。李太你好。 好啊，两位主持人。 请 讲。我有些经历的。 请讲。 我昨天同今天呢就去街市啦，即是昨天都入不到的了。因为呢我觉得政府呢做事呢，你成日说保持社交距离啦。但我哋呢啲老人家要排隊嘅，要排隊又要俾身份證去登，我情願唔入街市，我都唔會俾身份證去登。 哦，咁你去邊度買餸啊？ 我咪去超級市場買咯。咁我最多唔買魚啫，鋪頭大把菜、大把生果買，係咪先啦？ 咁呢個唔係長久之計嚟喎。 咁都冇辦法㗎， 你啲政府即係差唔多趕住我哋啲老人家噶啦、一來我又唔識用嗰啲咁嘅電話、你如果話到上載嗰啲，我更加唔識用啦，啱唔啱啊？咁你會成日話社交距離，社交距離，咁你咁樣排隊法，你咪仲更加容易惹到？ 但係佢其實如果你填表，佢攞個身份證都係對對你個名嘅啫。 咁我都唔中意咁樣啊！ 唔想係咪啊？ 係咪先咧？嗱，仲有一個經歷咧，我朋友喺長洲住嘅，佢嗰啲漁民就自己親自去攞魚噶啦。長洲好多漁民係咪先咧？係。咁琴日咧，真係啊，街市靜曬，嗰啲魚明明係生勾勾嘅，會喐嘅，都全部都瓜曬啦，因為冇人嚟買啊嘛。係咪先咧？呢啲咁樣，咁啊最多唔買啫，係咪先啦嚇？咁如果你仲话埋 B 区饮茶嗰啲要扫嗰只乜嘢嘅安心出行嘅，咁咪又系唔使出街？你成日鼓励老人家出街，你就根本就赶住啲老人家出街。如果咁样， 吓 OK， 好啊，多谢晒李太嘅意见啦。我哋听多一位听众啊，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大家好， 系请讲。 就因为咧长者系既然系咁麻烦咧。咁你其實可以好似八達通咁影張卡，嗰張卡咧就係、是、有佢個電話號碼同埋地址，咁加多個讀卡器，咁長者咧揸住張卡好似啲八達通咁樣， 佢拍卡入閘 咁樣，咁咪可以咧係就避免咗佢唔識用呢、這個電話安心出行嘅麻煩咯。 嗯， 係。好啊，多谢晒。 啲八达通啊，啲八达通 方便 好 多 啊。咁样系，咁其实整张卡俾佢，即系嗰啲嘢需要嘅，咁咪去攞张卡咯，咁咪发张卡俾佢，咁、 okay. 加多个读卡器咁简单啫嘛。 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啊。 不过儿童都系提八达通、 啊，或者系一啲派一啲卡啦吓，俾啲嘅市民可以用拍卡嘅形式嚟到记录行踪。 唔知阿黄志光嘅富士信科技总监仲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啦？睇下会唔会都吓喺呢一方面研究一下啦。 嗯，听埋有凌婆婆嘅电话，凌婆婆你好。 你好啊， 请讲。 你好， 我好反對呢個政府啊，因為我哋啲長者去街市買餸，我哋唔喺嗰度食嘢，個個有戴口罩，係好聽話嗰啲婆婆嚟㗎啦。咁你夾硬要我哋入去街市，又要去奪，我話我嗰啲咁個舊電話，我係電話增值嗰啲，我半年100蚊，我可以用半年㗎啦。你夾硬又要上台又要成，我唔係個個都咁先進嗰啲嚟嘅，咁。我有時去街市，我都個去個門口都有個嗰啲量體温嗰啲噶啦。咁冇可能你要全部婆婆人哋稱住啲嘢或者乜嘢，你要抄。我話我唔識字噶，咁我讀書少，我真係唔識字嘅。咁你冇可能又要去左抄右抄，又攞埋個眼鏡，因為我有老花嘅。咁我冇理由攞個眼鏡慢慢同你睇啲嘢嚟同你寫嘅。我買啲嘢啫，我唔係喺嗰度食肆啊嘛，食肆除口罩，我覺得應該，但我哋戴曬口罩來量曬體温，買少少嘢出嚟，你都要搞咁多嘢。 明白，好啊，多謝曬凌婆婆嘅電話嚇。仲有一個聽眾啊，係陳先生喺度，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 請講啦。 係，我就中港車司機嚟嘅， 係， 咁我日日都係翻去嘅街道。我諗呢個安心出行咧。就只是先头部队二打身嘅啫。如果你想通关咧，你必然仲有好多马俾你夺嘅。 例如咧， 因为而家我哋身上都三个马啦，我哋中港车三个马咩？跨境安啊、粤港通啊、指尖服务过，都系要夺呢啲马嘅。但系我哋而家嘅监管咧就仲严过以前。落车小便都仲要打电话去当地嘅卫生办。我落车小便，你批唔批准咁？佢批准先俾你落车，搞低玻璃窗都系一样要申请。 系， 咁佢点可以就凭呢个安心出行，信得过你哋呢班香港市民就俾你过关咧？ 即系同内地嗰个做法或者嗰个要求都仲系有一段距离啊嘛。 系严好多嗱，我哋中港车日日都中港，我哋所接触嘅只系你大陆市民啫嘛。我哋唔会走去搵啲鬼头、搵啲外国人嚟接触噶，系咪先？咁佢都信你唔过。 三日撩一次核酸， 嗯，好严格， 今日打齐晒，佢都信你唔过， 系 咁点样可能安装到呢个安心出行？去啊街市搞得掂，佢就会放你过关，呢个系冇可能。 OK， 好啊，多谢晒陈先生嘅电话吓，咁啊都讲咗唔少嘅一啲即系市民嘅一啲困难啦吓， 不同嘅方面去睇 系啦，系咪负担到部手机啦，适唔适用啦，甚至系即系愿唔愿意去到配合啦，咁好多呢啲嘅问题 都提咗一啲建议添吓，系啦，张卡可以简单啲解决咧咁样 吓，咁可能都要睇睇政府部门点样去考虑法啦。好啦，呢、這个时候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讲香港经济嘅发展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影响力咧，除咗嗰个业务本身系关于环保嘅事啦，或者关于社会啊，或者个 social 系有贡献嘅事之外咧，其实咧，我哋服务嘅对象都好紧要。佢本身有热诚，佢唔识做生意嘅，好多时候不能够持续落去嘅。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经典广播剧《阿哥借歌》1984年作品。 如果个女仔同我讲心，我啊怕佢认真过头，每日好似贴身胶布咁黐实晒。 李学斌， 讲到尾，原来你系个花心大少。 简伟安领衔主演，11月2日开始，一齐重温《阿哥借歌》。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6:49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倾倾关于香港嘅经济发展啦。嗱，寻日咧就政府就系公布咗咧系香港第三季嘅本地生产总值，咁就按年咧系实质上升咗5.4%吓，不过咧就升幅嚟讲咧按季咧就收窄2.2%啦。咁而今次嗰个第三季嘅升幅咧，亦都系比市场预期咧系低嘅咁。咁其中咧一啲嘅一啲嘅生产总值组成嘅部分，譬如话系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方面咧，就更加咧就系比上一季咧系大幅收窄吓12%咁多添咁。咁而今日咧，亦都系政府公布咗咧，就系零售业销货额嘅临时统计数字啊。咁啊，讲紧咧就系9月嘅零售业销货总额咧就系280亿啦，就比旧年嘅同期咧就系上升嘅7.3%。不过咧上个月咧，比起上个月嚟讲咧，就系按月咧就系又收窄咗个升幅啦，系成收窄咗系4%咁多嘅添。咁啊，点样睇而家嗰个经济嘅走向咧？ 咁究竟即係其實你睇返嗰個 GDP 呢，你淨係睇個數呢，如果你同附近嘅地區或者國家比較呢，表現都唔算係差，因為呢5.4% 呢都算係唔算係太差嘅一個數字。咁但係如果你同上兩季比較呢，咁第一季就升8%，第二季就升7.6%。咁啊，今次個升幅咧就顯著放緩嘅。咁啊，政府咧就原本估計今年嗰個經濟增長全年啦，大概係5.5%至6.5%。咁如果按而家呢一個數字去睇咧，咁啊嚟緊嗰季咧，其實一般嘅經濟分析都認為嚟緊嗰季仲會差啲。不過咧，就如果你按翻政府原本嗰個估計咧，下一季即係第四季嘅經濟增長咧，如果做到3%咧，咁都基本上3%或者3.5%咧，基本上咧就可以達到係政府估計嘅6%或者6.5%嗰個左右個目標。不過都值得關心嘅就係頭先你講埋嗰個零售嘅數字嘅升幅啦，咁啊升咗7.3%，但係同市場預期嘅11.9%咧，就有一段相當嘅距離。咁亦都大家唔記得咧，就係喺第三季咧，應該即係9月份咧，應該就係啱啱有呢一個消費券嘅效應嘅。咁究竟係唔係話消費券嘅效應係不似預期咧？咁呢個都要請教下啲專家先得嘅。 咁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學者，就係中文大學劉助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教授啦。莊太亮你好， 教授你好， 大家好， 係可唔可以同你分析一下頭先我哋講嗰啲嘅譬如係 GDP 嘅變動咧？ 嗱，咁我哋就唔可以話今個季度比上個季度當然係差咗啲，咁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咧，因為基數效應啊，因為上年咧頭嗰兩季都係 負九咁滯㗎。如果美嗰兩季咧係得負三到啦，即係一來一回係舊年係相差 六個 percent 啊，負三點五啊， 六即係接近六個 percent。但我哋而家收窄，只不過收窄兩點幾，所以我哋就要同舊年第三季比，我哋係可以完全恢復嘅。舊年係跌三點，而家五點幾啊嘛，即係多過負三點幾噶嘛，即係第三季完全恢復，但係第一、第二季係恢復唔到噶嘛。咁所以而家經濟如果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我哋嘅恢復力度係大咗嘅。啊，當然個基數效應就令到你睇落。好似低進，但呢個係全世界嘅現象，即係全世界都冇一個國家咧或者地方咧，即係長期九個 percent 啊、八個 percent 咁嘅增長嘅，咁啊基數效應。咁第四季點樣睇咧？我覺得會比第三季差少少啦。主要就係我哋嘅經濟咧，主要係金融同埋外貿帶動啦。咁外貿咧，其實我舊年第四季係好高嘅，即係基數係好高嘅，再喺咁高嘅基數上，再有個好大嘅增長咧，就比較難少少。咁再加上咧，我哋外貿九成都係即係轉口啦。咁國內喺第四季咧。其實就有啲難處嘅，因為佢有個停電問題啦，咁所以就國內第四季出口未必會多嘅嚇。雖然我哋而家未有即係數據啊，十月份我都未有，咁但我估計咧，即係我哋嘅轉口量啊、出口量第四季都會少咗，所以第四季應該就未必有今次嘅5.4咁高噶啦。 嗯，咁你估第四季大概可以掹到幾多度啊？ 嗱，咁第四季咧，我相信保守都好頭先講啦，如果有3.5咁啦， 咁就達標啦嚇。 咁就已經達標啦嚇。咁我相信三就應該唔難達到，因為我哋其實有第二次嗰個消費券啦嚇。咁就即係如果你想喺呢個基礎上邊有個三，咁我覺得係有能力嘅嚇。如果去到五嘅話咧，咁可能又即係去到6.5啦，平均四即係四季嘅全年嗰、那個。系啦，我哋保守就三啦，即系好啲嘅话咧，希望去到 咁啊，保住全年六或者6.5嗰个增幅啦，系咪？ 系啦，冇错。 嗱咁，但系你头先讲，即系我哋今年第三季其实表现唔差，但系咧，我哋拆翻啲细数啦，即系 GDP 入边几个大项啦， 系 其中私人消费开支咧，同第二季比较咧，就其实系收缩、那个增幅系收缩咗0.2个百分点嘅啊， 系 嗱咁第二季就升7.2啦，咁啊第三季就升7。但是第三季是有个消费券的效应在这里。 是。 是吧那另外我们看回今天刚刚公布的那个零售销售货的总值啦。那么九月就是 7.3, 那其实就差过八月。那八月都有消费券的效应，但是比市场预期都差。那是不是即是其实消费券的效应是不似预期呢？ 消費券始終都是八月開始啦，咁啊第三季有7.9啦，咁即係佢係有兩個月嘅效應啫。咁但係唔好忘記啫，消費券又唔係話你抌300亿落去就300亿嘅，通常就10%額外嘅啫。咁另外再加上咧，傳統咧，譬如暑假7、8、9月，其實中間冇乜特別大嘅，即係節日嘅，除咗暑假之外啦。咁但係你4、5、6咁，你有個五一黃金週啦。雖然你而家就冇乜。即係內地人嚟啦，咁但係傳統嘅消費旺季都係第三季係比較少啲嘅，因為第四季都有聖誕節啦，第一季都有新年咁樣啦，咁所以第三季嘅消費比第二季低，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即係意外嘅。 咁另外有一條數就係嗰個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即係本地嘅固定資本投資嗰度咧，嗰、那個跌嗰、那個升幅就收窄得比較厲害喎。咁啊，原本第二季就升緊20%+嘅，23.9%，第三季就升得。11啫，咁虽然都系升，但系收窄咗成13%咁滞， 系啊？ 点解释咧？ 咁其实有个升幅已经系即系算系好啦。咁当然同旧年比，咁旧年系差咗啦。咁但系即系固定资本形成系即系实质嘅投资， 即系啦，本地嘅投资啦，固定资产投资啦吓。 本地人投资咁，可能外边啲人都会嚟投资啦。如果你因为封关啊，啲人嚟唔到，喺投资者嚟唔到咧，佢嗰个投资意欲啊，或者个投资嘅机会都减少啊。咁所以如果长远咁样封关啊，其实投资呢个投资增幅可能都会即系越嚟越细。咁就即系可能系外边嗰啲投资者，因为可能你要入嚟要即系再加嘛，咁可能嗰个意欲就未必咁大啦。 嗯，进出口个额咧都系个增长系收窄，但第二季咧讲紧出口进口都系讲紧系20%或者21%嘅升幅啦，去到第三季咧咁啊得翻系14%或者16%嘅升幅，咁啊收窄咗咧系5%左右啦，又点样解释咧？ 嗱，咁你要睇翻都系喺个基数咧，就旧年。嗰、那個出口咧，其實最強勁都係第四季啊，11、12月嗰陣時啦。咁第三季其實就同第二季係差唔多嘅啫。咁就所以就你睇翻嗰個增長啊，即係如果同第二季比，我哋未必有一個即係好大嘅增長。咁但係我都預期嚟緊呢一季更加難增長，因為舊年第四季個基數就好高嘅，再加上今年中國可能停電或者咩咧，可能出口個 增幅可能甚至變成負都唔定嘅。我相信有個正增長，但可能那個微，即係嗰個壓度比較低少少，所以第四季嗰個出口增長咧可能會再比第三季再少啲嘅。 嗱，教授頭先你重點講到呢一個固定資本形成，即係本地嘅投資啊，呢一度啦，嗱，我哋已經見到嗰個升幅已經顯著放緩啦。咁啊，加上最近就收緊咗，即係同外邊往來嘅限制啦，係咪？亦都你聽到啲商會啊、啲領事館啊，都有啲不同嘅聲音啦。嗱，即係如果照咁睇落去，外來嘅投資係咪會？其实香港对外来投资的依赖一定要逐步减少，反而一定要依靠通关走入去那个内循环那里，即是一定走这条路呢。 当然内循环我们都会跟内地有个协作的，但是我们即是 GDP 是计本地的，即是钱走出去就不是本地的 GDP 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自己本身的钱，再加上外边入来的钱，外边入这些不是股票投资，这些不是说钱入到来买股票，而是真的要在开厂、或者投资，一定会签了个老板一定会来，或者人去管理层来到香港，所以现在是有个难处在这里的。 变成了通关就你认为通关就是个关键了。 是的，通关不单止可以投资增加，那你旅游业啊航空業啊都會有個好大嘅即係反彈嘅。 係咁啊，有啲譬如專家啦，就預料可能係明年年初嚇，即係或者係嘢逐步通關啦。咁應該即係譬如一啲經濟，即係啲商界咁，應該係點樣去預期即係佢哋嘅即係經濟或者生意嘅發展咧？ 啊，我諗如果係全面通關，即刻全面通關，我諗都即時有個報復反彈噶啦。而個報復反彈可能都維持即係三幾個月嘅。因为如果大家知道通关会即时要扑嚟香港，因为你睇翻即系好多人系即系等住嚟香港做生意啊，或者亲人团聚咧，佢系排咗好耐噶。 系 OK，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同庄太亮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 好， 庄太亮就系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嚟噶。 四处滋扰挑衅，耀武耀屈炫耀武力，停止损害别国主权安全嘅行径。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部分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近军器厂街，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广场慢车，龙尾去到孟公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元朗公路近大旗岭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噶。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小西湾富怡道爆水管去小西湾村方向全线封闭咗，咁几条巴士路线系要改道行驶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 最后咧，食安妹妹提醒你，上止渴饮一杯清水又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可以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系杨少雄，喺电视台打滚咗40多年，好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嘅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嘅《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嘅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嘅朋友上嚟，细说佢哋嘅娱乐圈嘅起跌。11月6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宝佩瑜一起走过。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哈巴迪、彭哥拉姆、功夫吉他，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运动。不紧要，今晚独乐不如众乐，主持陈彩蝉带你了解少数族裔玩的运动。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民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啊，呢個時間咧，阿馮德雄啊，不如我哋傾下關於美容院嘅一啲銷售手法啦。咁其實就過去一段時間咧，都聽過唔少嘅一啲美容院銷售手法嘅問題啦。咁今次係乜嘢咧？嗱，今次咧就係民主黨嘅袁海文咧，就收到一啲嘅市民嘅求助啦，就話喺一間嘅美容院就係做咗一啲嘅頸部脫油療程之後。咁有一个医生咧就帮佢做呢个疗程噶，咁就获发一个医生报告，就列出咧就唔净止系佢嘅颈部有脱油做过，就话佢咧颈啊、面啊、胸口啊、腹啊都有油吓，咁并且话咧呢啲嘅医疗程序咧已经喺诊所里面完成，之后咧就俾呢位嘅客人咧就向保险公司度索偿啊咁。咁聽落咧就好明顯係呢個嘅醫生報告係假㗎啦，即係唔係正確嘅一個報告啦，就冇即係佢又冇進行過咁多位置咁多部位嘅啲療程啦。 誤導嘅報告啦， 嚇、啊！咁另外咧就懷疑咧就係以呢個所謂陰陽丹嘅形式咧，就係亦都係附送一啲同醫療無關嘅一啲脱脂啊、脱物啊或者其他嘅美容療程啊咁。咁呢個情況咧就係亦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啊！咁亦都係民主黨嘅袁海文咧就質疑啦，即係譬如呢啲涉事嘅呢啲嘅醫生啦嚇，咁係會係有一個嘅虛假文書罪，因為係佢係協助呢、這個或者係要求嗰個嘅客人咧去到又憑一啲虛假嘅單據咧去申索保險啊。 嗱咁而家我哋嘅見到嘅呢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袁海文接受咗投訴所講出嚟嘅一啲情況啦，咁究竟當中係咪全部都係實際上係咁樣發生咧？咁當然呢個係仲需要去調查啦。咁但係亦都令人，如果係屬實嘅話咧，咁啊亦都令人對關注，即係醫生喺呢件事入邊嘅角色啦。即係究竟成件事入邊嘅醫生嘅角色係點咧？咁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啦。 不如都問一下啲聽眾啦，大家有冇去一啲嘅美容院遇上一啲即係不良嘅銷售手法咧？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一啲嘅觀察或者經歷啦嚇。咁不如呢個時候都聽翻咧，就係袁海文講下呢一單嘅個案究竟發生咩事啦。電話旁邊有民主黨嘅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喺度啊，袁海文你好， 係你好。 不如你都請你講多次呢個個案嗰個經過，同埋即係你覺得有咩問題出現咗咧？ 好啊好啊，咁其實事主就喺個社交媒體咧，就睇到呢啲嘅廣告啦，咁就涉及即係團友，咁亦都係講到話係即係醫院級嘅手術室，又有醫生處理，咁所以佢都好似有個信心咁樣去上去試，咁上到去上去啦，咁其實見到個職員咧，其實已經就係即係先sell 咗嗰個咧就脱。頸嘅即係脱油個療程啦，咁但係當佢做真係做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咧係一個即係美容普通嘅美容房啊，就同本身嗰、那個廣告嗰、那個所講嘅即係醫院級手術室咧，就已經有個好大嘅落差。咁但係因為已經係搽曬麻膏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其實都好難再停啊，或者點樣。咁及後之後咧，亦都嗰、那個相關嘅美容。顧問啦，亦都係話即係攞份保單，因為嗰個廣告就係話你拎埋份保單上嚟，咁總之就話你可以 cam 到好多其他嘅地方喎，咁亦都用一啲即係贈送美容療程嘅啲策略咧，等等咧，咁樣就係叫個事主咧就再買多張，咁本身事主都不以為意嘅，咁即係都仲買啦，因為我覺得好似都可以喎，咁但係一買完之後咧，就因為本身做嗰個係男醫生，咁但係佢想譬如胸部啊或者係腹部呢啲比較敏感位置嗰啲油咧，佢想一個女醫生，咁但係俾完錢先知道咧冇女醫生揀，要做嘅話都係一個治療師，咁結果咧佢就冇做。咁職員咧，總之就完咗俾曬錢之後咧，當然即係冇講話退款之類嗰啲咧，因為佢都仲要考慮緊，佢都真係諗緊。咁但係嗰份俾一系列嘅單據，包括頭先所講嘅陰陽單啦，有一份咧就係醫生有印嘅單，只係話脫油咁20,000蚊。多少少啦，另一份單就係有啲電腦單同埋手寫單，就係分咗唔同嘅部位，同埋送咗一啲美容嘅療程咁樣出嚟，以至亦都係俾咗一個咧相關嗰、那個即係事主嗰個保單嗰、那個保險公司嘅索償表格入邊醫生報告嗰部分，咁就寫曬就。上面啲內容就係、是全部做曬啦，即係包括啦頸啊、面啊、胸啊、腹啊嗰啲脱油都做曬啦，咁樣咯。咁佢翻到去諗，咁就覺得即係好唔對路啦，越諗越覺得奇怪啦。咁所以佢就因為知我都處理好多唔同嘅即係美容投訴啊，或者不良銷售個案，咁啊向我即係問咁樣有冇問題。咁因為佢都覺得如果咁樣交，明明冇做過，好似有啲壓保險嘅情況喎。咁我睇咗覺得咧，就整體係好事態嚴重嘅，就涉及唔同嘅即係。范畴咁样咯，系啊， 系，咁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头先都引述啦，即系你都怀疑咧呢啲嘅行为咧，可能涉及系使用虚假文书罪咧，咁其实系点样？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 好啊，嗱，因為咧醫生處守則就寫得好清楚嘅，嗰啲收據咧係唔可以開兩張收據嘅，如果有第二張收據咧，個醫生係必須要係寫到明係付款啊之如此類，同埋講到明嗰、那個單據係有無庸置疑嘅真確性，咁所以你見到無論嗰個收據上或者個醫生報告咧，其實根本上就係誤導緊個保險公司咧，其實個事主已經只係純做一個即係醫療嘅脫油，冇其他嘅。非醫療目的嘅嘢係優惠啊，或者實惠係有啦。咁同埋就係已經係完成曬所有嗰啲即係脱油嘅部位咯。咁但係上市場冇，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都已經係向醫委會作出投訴。咁而醫委會亦都有咗個開咗個個案，有嗰個 case number。咁我諗就等下一步睇下再宣誓進行下一步嗰個初聽委員會嘅調查。 袁啟文，我想即係問得細緻少少啦。嗱，嗰個事主最後只係做咗頸部嘅。脱油嘅疗程啦，系嘛？咁嗰个医生嘅报告就写咗包括颈部、面部、胸部同埋腹部啦，系嘛？嗱，咁我想知道咧，其实佢即系个医生报告嗰张单啊，俾佢 claim 保险系几多钱嘅？ 20,400蚊，就即系所有呢部位加埋，如果净系颈就6,000几嘅啫，系啦。 嗱，咁就咁嗰张单就系开咗20,060几多话 ？sorry， 唔好意思， 20,400咁。 嗰张单就开咗20,400。 系啦， 系嘛？嗰、那个名目就系做咗颈部、面部、胸部同埋腹部嘅脱油手术。 嗯。 而事实上呢20,400咧，就系、是、包括咗美容院收嘅其他嘅非医疗嘅疗程， 或者其实实际上系送咗一啲其他美容疗程，同埋包咗一啲脱脂脱。脱物嘅疗程都写晒落去咯，将电脑单写得好清楚嘅。 嗯，咁即系话咧，嘅事主收嘅就系两份单，一份单就系6,000蚊，就系脱嗰个颈部嗰个油， 系咪、嗯？其他嗰啲咧就系另外一扎单嗰度。 佢嗰两份单其实系按嗰个部位嘅，即系颈就六千几。面啊、腹啊、胸啊嗰啲咧，其实就一万三千几咁样咯。咁两张加埋就日二万四百几咯。咁所以个阴阳单系医生有错嗰、那个只系讲医疗程序或者医疗疗程嗰个单。 即保险公司收到嘅就净系医生个医生报告嗰张单。系咪咁嘅意思啊？好，嗰二万几蚊咧，系咪你哋有冇了解？因为我见到美容公司系睇过嗰个事主嗰个保单啦，然之后先制定呢个销售策略啦，不如咁讲啦。 系啊， 特登叫个事主系拎份保单。 咁 啊， 二万 几 蚊系咪佢 claim 嘅接近上限嚟噶啦？ 其实都系睇住啲日间手术啊嗰啲嚟去做嘅。佢嗰個做法就係、是、嗱，即係當然事主冇 claim， 因為就知道有問題嘛。咁、但係佢攞份保單，其實、那個嗰、那個銷售嗰、那個顧問其實都好唔專業嘅，唔見佢識保險，純粹問個事主：喂，你嗰、那個保費幾多啊？咁事主係一個嗰、那個醫療保險就似乎比較大客啲啦，每個月要供三千幾蚊。咁、佢就話：咁呢啲咁大就一定冇問題啦。咁就淨係咁樣打，即係打大張單嗰個角度咁樣係去做個銷售。 咁、但係聽你咁講，其實個事主都喺起碼喺某一個階段咧。即係或者喺較早時嗰個階段咧，其實佢都知道會將其他嘢涉埋落去傾保險嘅、 哦。佢喺一開始未知嘅，但係之後再贈送嗰部分咧，就 佢都同意嘅。 我覺得問啦，佢係諗緊，一路好猶豫嘅咁樣樣咯，係啊。咁但係咁樣就買定咗先。咁但係覺得都係有問題啦，咁就冇做。咁 即係後來就擔心啦。 如果有申請 CAM 嘅話咧。咁、那個事主一定係會有個刑事責任啦，我都會可以好肯定講。 係，但事主係唔係已經簽咗或者俾咗錢咧？就係、是、嗰份醫生報告就係、是、唔淨止頸嘅脱有嘅療程，其他部位嘅療程，即係其實啊事主都係一併俾咗錢噶啦，係咪啊？ 係啦，俾咗錢嚇，即係 點解佢會咁做咧？其實佢冇做過療程，點解會俾錢嘅咧？ 因為佢本身脱完個頸都又唔覺得真係好差，但係雖然覺得有啲奇怪啦，咁跟住之後再咁樣再 sell， 再加埋即係其他嘢，咁佢就佢就係啦，即係又即係十五十六，咁但係都買住先啦。即係坦白講呢個個案咧，錢睇嚟對個事主唔係最concern， 最擔心。咁佢最緊要嘅可能個服務嗰、那個效果好或者點樣。咁但係當然我哋睇嗰個角度就幾樣啦，即係包括係嗰、那個虛假文書嗰個方面啦，以至係嗰個本身醫生專業嘅操守，又或者係相關保險法例係咪都有違反到等等呢啲，咁我都會係即係睇埋。 OK， 咁但係即係譬如如果事主嚇真係拎住呢個冇進行過嘅療程，就向保險公司索償嘅時候，其實係咪自主都可能會有一個刑事嘅責任？ 絕對係啊！如果即係保險公司發現咗咧，咁其實係我覺得係等於變同係呃保險噶啦。呢個亦都係我問律師或者俾律師即係再後繼意見，佢都提醒我：喂，個事主究竟有冇係申領嘅？如果有申領嘅話咧，佢都會好高即係有風險咧，係可以刑事。咁但係因為佢就係、是。唔肯定啊嘛，覺得係有問題啊嘛，咁去問，咁亦都覺得係唔對路，咁所以根本冇申請過，咁所以就冇呢一個嘅問題。 但如果問我有一樣，即係仲係有啲嘢未搞得清楚啦。佢除咗六千蚊之外，俾另外俾嗰萬幾蚊咧，其實就係俾其他部位嘅有嘅手術錢。 係啊，咪就係面啦、胸啦同埋腹部咯，即係做完頸之後再買多一張咁樣咯，係啊。 係啦，咁其實佢如果佢選擇。去接受呢、這个啲手术，佢都可以接受呢个手术嘅、哦。 你可以咁讲，佢可以接受到，系啊，可以接受，系啊， 系咪？ 但系冇嘛，到最后冇，佢都照俾一张咁嘅， 都算俾一张单佢。 系啊，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 O K O K， 咁你其实除咗头先你讲你去医委会投诉啦，你有冇其实冇去过保险公司嗰个投诉噶？ 保險公司就冇，因為保險公司我反而係去保監局，因為喺保險條例咧，其實唔係任何人都可以解釋個保單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受規管嘅行為啦，例如即係講啲咩 claim。咁我曾經兩次去過保監局第一次就相對好似冇積極處理，咁但係第二次我就再將個案好仔細咁樣講，咁而家就等緊佢哋進一步嗰個回覆咯。因為坦白講嘅涉事嗰個美容顧問係咁用一啲好即係好保險嘅行為咧，咁我就咁睇係會違反咗某一啲即係保險業條例下面嘅法例。冇個牌照，因為都睇咗佢冇個牌照嘅，上去嗰、那個即係、就是、登記冊睇，咁去做一啲可能受規管嘅行為，咁會我覺得係會違反相關法例。 系，你都发现咧，即系头先你都有讲啦。咁之前美容院嘅广告咧，就系话呢个脱油嘅地方系一个医院级嘅手术室啦。咁但系最后咧，事主上到去咧，就只系一个普通嘅美容房间。咁其实两者有乜嘢嘅分别咧？咁同埋即系事主系咪真系可以清晰咁去分辨到嗰个房就系即系一个医院级嘅手术室，或者一个普通房？其实事主点样分咧？可以 嗱，第一咧就系佢嗰个本身有个广告噶嘛，嗰、那个片同事主实际去咧，其实已经系好唔同噶啦。咁即系片嗰度嗱，都唔肯定系一定系话医院级手术室啦。咁但係就好似好光鮮啦，好漂亮啦，新裝修咁啦。咁但係你問我，即係去到實際上好明顯醫院級，即係或者手術室呢係有啲唔同嘅通風啊、麻醉設備等等嘅要求。但係睇嗰間房，我諗係好明顯冇嘅，亦都冇可能即係做到嗰個嘅水平囉。咁而我再睇返，即使呢間即係醫療集團或者美容院啦，即係康復醫學喺旺角，佢事實上有個日間遊中心嘅牌照，但係睇返佢批咗出嚟呢，即係而家你去喺銅鑼灣做嘅，就算旺角嗰間呢都冇一個手術室呢係有嘅，純粹係一啲其他嘅治療室嗰啲先有。咁所以呢、這個廣告話喺醫院級嘅手術室，而事主亦都係實際經歷係遠遠係差，與同個水平係差好遠。咁其實呢個方面都係好大可能咧係違反商品説明條例嗰度啦。咁我哋都將呢個個案交咗俾海關，有投訴，都有個案 number。咁咁啱即今日海關就約咗事主就面對再跟進嗰個情況咁樣 咯。已經約咗去，可以見咗一面未啊？ 見咗，因為今日見，但我就未知。 知唔知道個結果係點咧？ 未知。咁但我估見面可能都係譬如會落口供 啲資料啦， 多嘅資料去調查。咁呢個就要等因為事主即係再話翻俾我知，或者係即係海關嗰個即係跟進嗰個結果。咁但係係啦，即係今日即係啱啱約咗今日先見面咁樣。 係事主使唔使提供咩證據去到舉報嘅？ 我相信都要嘅，因为都要有一定嘅举证责任啦，系咪先？ 但就视乎系咪，即系想话喺个美容室里面影咗相先至叫做 证据。系啦，美容室佢事主亦都影咗啲相，有咗啲相嘅。咁亦都係本身嗰個社交媒體啲廣告啦，而家個公司其實已經係將呢啲廣告或者嗰啲貼就全部下咗架咁樣啦。咁但係都 cap 曬，即係 cap 曬圖，已經 save 曬呢啲嘅片。咁所以我相信都有足夠嘅證據俾海關係去做調查嘅咁咯。 嗯，好啊，唔該曬袁海文，多謝你。 唔該曬你。 系袁海文咧，就系民主党嘅消费者权益暨医疗政策发言人嚟噶。咁啊，都呼吁一下听众啦。咁啊，有冇一啲帮衬过美容院，留意过佢哋啲销售手法，有冇咩嘅问题咧？吓，如果有嘅，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一位听众有T 小姐喺度啊吓 ，T 小姐你好。 哦，你好， 你好啊， 请讲啊，你系咪有啲经验可以分享？ 系啊，我有自己一啲嘅个人嘅分享经验啦。咁咧，我响呢三年咧就同美容院咧系买咗啲疗程咧系成130,000嘅。咁我咧就唔系好清楚嗰啲即系收据啊，嗰啲英文细字啊咁样。直到我发现咧，原来佢哋系有啲陷阱嘅，譬如咧，我买咗个疗程系45,000。咁啊，買一啲即係佢出個單咧，原來咧係將呢個45,000佢就會分拆，譬如話咧係150嘅療程，佢就分拆咧係一半係75,000，75,000，原來75,000咧就係你買嘅，而75,000嘅療程咧，即係佢就會咧係變咗係送贈嘅。到我發覺喂，原來有啲細字佢寫住係 free 嘅 ，free 係免費送贈，我先知道即係自己會咁蠢咁愚昧，點解唔留心啲細字？佢哋全部都係即係譬如話你買個療程，然後跟住有細字就係話。其实你是一半是买的，一半我们是送给你的。不过我自己就觉得我真金白银是45,000是买这个150%那个疗程，它应该是即是完整地写。但它的细字就会变了，就是我只不过是送你，即係送一半俾你，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作為消費者咯。如果係萬一個美容院係執笠嗰陣時候咧，咁就你冇得保障啊嗰一半。 即係佢嘅 liability， 佢爭你嘅錢就係得一半，得75,000嘅啫。係 啦，冇錯啦。 系咪？ 同埋系啦，冇错，完全正确。仲有咧，佢哋有啲嘅销售手法就系、是，即系佢会你 一路系揸住系咁呢个嘅俾压力你叫你帮佢买疗程，如果你唔帮佢买疗程呢，佢就会呢系攀住吊住你，唔会帮你系预约嗰个嘅即系做美容嗰个期嘅。咁同埋又要面对系嗰、那个佢会话啊就嚟过期咯，你只要再买呢你就可以系再续期啦。其实就系佢一路咁样系拖住你，佢又唔帮你系呢个预约。然而咧，又要你喺呢个嘅买疗程，然后跟住就即系啊，你可以续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佢哋有啲美容院好差咯，佢哋特登成日都话满晒啦、敷晒啦，唔帮你 book， 又要你不断 咁。咁你有冇点样讲中计咧？有冇落答？ 我就有中计啊！所以咧，我特登打电话嚟上嚟分享就系、是。 而家13万就系咁样俾人抌住一路加码加出嚟。 系啦，冇错，一路加咁、样就即系你 介唔介意？我问你，你原本即系谂住使几多钱噶 ？T 小姐， 2-3万咋？ 几耐嘅过程之内变咗13万啊？ 2年啊！ 哇！ 但系都呢个嘅。咁嘅經濟環境，所以我呢個嘅即係聽到新聞好多美容院都係呢個嘅即係關門，咁我就你俾返張單我俾我知道我而家仲有即係幾多嘅療程啦，點知我一睇張單，嘩原來自己中咗招，就係、是即係佢會係一半係你買嘅，一半咧佢係送嘅。咁、 okay, 好多人都未必知，真係都唔會睇張單啊。 細字啊，佢寫住 free 嘅咁樣。咁 好 啊，分享我的經驗，希望日後啲消費者注意。 好多謝曬曾小T 小姐嘅電話嚇，咁啊都多謝佢嘅分享啦。咁啊，阿馮德雄都睇到，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美容院嘅啲銷售手法嘅問題咧。咁、其實都真係好多呢啲嘅個案啊、古仔啊，即系都系经常都系即系可能系传媒报道啊，或者大家要留意住吓。即系头先佢阿 T 小姐佢所讲嘅就系一啲即系销售手法嘅问题啦吓，一啲即系氹你落搭啊吓，或者一啲比较大压力啊一啲嘅营销手法啦吓。头先阿严海文佢讲到话，即系一啲嘅涉及一啲医生处理嘅程序咧，可能医生嗰嘅本身个操守啊嗰啲问题啊。 嗯，其实即系如果听翻呢啲个案咧，即系。市民去幫襯一啲美容集團，真係要小心啲啦，即係所有嘢都睇清楚。譬如你頭先 T 小姐嗰個案，咁佢真係我諗好少人會睇張單睇到咁仔細啦。然之後發現咧，我俾咗100蚊，有其實咧就有一半佢當你係送嘅啊。咁即係你俾咗100蚊，但係佢只係認50蚊嘅貨值。咁到如果將來有咩事，佢最多都係賠翻50蚊俾你。咁嗱，呢一啲我諗真係冇咩人係會睇得咁仔細嘅。 咁如果即係頭先亦都，譬如係關於袁海文嗰個收到嗰個案咁啦，如果係涉及一啲嘅醫生咧，係處理療程， 醫生嘅角色亦都係值得關注啦。我都講咗幾次啦， 係啊，亦都係即係如果出現咩問題咧，即係佢而家亦都係向醫委會去到投訴相關嘅醫生啦。好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聽一聽7:30嘅新聞，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五人寻日因涉嫌使用假冒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行使虚假文书被捕，分别是一名审计处人员、两名入境处人员和两名政府外判合约员工，他们仍被扣查。入境处说两名涉事的入境处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表示调查后发现其中四人涉嫌使用俗称安心回家的假冒应用程式，用家可以自行输入地址资料伪造到访记录，另一人就涉嫌出示以往到访入境处大楼的安心出行截图。警方说早前已将假冒的安心回家应用程式网址移除，相信被捕人士在警方移除前已经下载。领展回复查询时表示，政府暂时未有为在街市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同他们接触。领展说早于去年，领展旗下超过70个商场和52个鲜活街市已在主要入口张贴安心出行二维码，鼓励市民自愿使用。 今个星期一起已加强宣传，在街市入口增设告示，提醒进入街市的市民使用安心出行，扫描二维码。领展说会密切留意措施执行情况，不断检视工作，希望有助抗疫又能够服务市民。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王志光表示，下载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最新数字上升到大约628万，现时参与的场所有超过9万7000个，其中7万6000个属于私营场所，包括食肆和商场。对于有市民以后被手机使用安心出行，王志光在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表示，安心出行的出行记录在手机内，亦有功能通知使用者有没有感染风险，用后备手机的人士需要加入数据卡或者定期上网收集有关感染风险场所的资料，希望帮到自己，亦有助香港防疫抗疫。两名男子早前袭击就阻街行为执法的食环署人员，在东区裁判法院分别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案发今年6月29号，食环署人员在北角春秧街一带就店铺阻街进行突击执法行为，两名男子试图抢走被充公的货物，阻碍食环署人员执行职务，其后被控，其中一人被裁定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普通袭击罪成，另一名被告被裁定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罪成。食环署人员在该次的执法行动中充公约73公斤货物。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气温转凉，下周初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系九龙嘅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段，因为有意外啊，好塞车噶。咁啊，龙尾去到苏屋村嘅龙翔道去观塘天马苑段，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苏屋村。反方向咧，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天马苑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就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可以嘅话，或者揸车朋友试下改路行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天马苑一带比较挤塞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淨係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就仲係繁忙嘅，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小西湾嘅富宜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去小西湾村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啊，本来经过度嘅所有车辆，包括本来经过度嘅巴士线咧，而家全部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啊，附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啊，而家观塘嘅鲤鱼门道东行线近住汇景花园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去九龙方向马场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西贡嗰边咧，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北港段就仲系比较多车嘅。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咁啊港铁巴士线 K76 号咧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咧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啊，要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 出现的问题多数都是已经预计到，如果是未能够安装或者不是很熟习，这些都是初期发生的问题，希望我们尽力协助，看看会越来越多人能够熟习。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定还是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亦都十分罕见，历史学家又如何评价呢？岑日飞同嘉宾梁基永、冯天乐一起讲国共三大战役。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冯德雄。 时间来到晚上的7:38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冯德雄在这里。冯德雄，这一次想跟大家谈一下一宗的医疗事件相关的死因言讯。话说就有一名的产妇就在五年前2016年就在伊利沙伯医院是、生产的时候，就接受了一些催产素催生，跟着就大量出血死亡。佢经解剖之后咧，就发现系羊水栓塞。咁啊，死因庭咧就系、是、之后咧就系、是、召开聆讯啦。上个礼拜咧就作出咗一个嘅裁决，咁就陪审团咧就以3-2就裁定咧死于不幸，就话死因咧就系、是、院方用咗催产素同埋真空吸引助产，导致死者咧就系、是、羊水入血，又就引致咧羊水栓塞而死亡。并且陪审团咧就最向医管局咧提出咗8项嘅建议，就包括翻统一翻医管局辖下所有医院嘅催产素嘅使用指引啦，定期举办一啲羊水栓塞嘅培训讲座等等嘅。冯德雄， 系啊，咁另一方面咧就医管局啦，同埋伊利沙伯医院咧，亦都系全面接纳呢一个死因庭嘅建议啦，亦都咧系已经系按照呢啲建议咧就系采取咗一啲措施噶啦。咁啊嗱，当然，即系呢一单医疗事故咧，其实再讲我哋睇新闻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去理解嘅。究竟当中啲过程啊，同埋啲疗程啊，甚至一啲名词啊，我哋都唔系咁容易理解嘅。但系你都可以想象到咧，即系对嗰、那个嗰位嘅死者嘅家人啦，即系佢丈夫嚟讲啦，咁啱啱有一个新嘅 BB 出世，但系咧而家太太就不幸喺医院过身，咁。佢喺過去五年咧，即係都承受咗好多，即係可以講係外人難以係想象嘅艱辛啦。咁啊，亦都結果咧，俾佢係揾到一啲專家咧喺庭上喺死因庭啦，揾到一啲醫療專家咧，就係、是、指出當時嘅主診醫生喺個過程之中做手術同埋一個斷症嘅過程當中嘅一啲錯誤。咁啊，最後咧，死因庭咧就裁定咧系死于不幸，咁死者嘅丈夫咧喺庭外又认为系还咗一个公道啦吓。 头先都讲啦，其实今次呢位产妇喺生产嘅过程咧系用上咗催产素啦，咁究竟催产素同埋真空吸引助产会同呢个羊水栓塞有冇关系咧？咁其实喺聆讯嘅期间咧，伊利沙伯医院嘅负责医生咧，同埋咧就系、是、事主家属所请嚟嘅专家证人咧，系有唔同嘅意见吓。咁 伊利沙伯医院负责嘅医生咧就认为咧系文献就话呢个催产素同羊水栓塞嘅关系咧系唔成立嘅。咁但系咧就家属嗰边嘅专家证人咧就认为催产素嗰啲咧系会增加宫颈破裂嘅风险啊。咁羊水就会从血管咧撕裂吓就进入血液。咁究竟边啲嘅专家意见先系即系啱嘅咧？ 咁最后就陪审团就3-2裁定，即系其实就比较接纳咗系事主方面嘅专家证人嘅意见啦。咁究竟，但系喺即系嗱，头先我都讲呢间案个成个过程咧，其实我哋即系好难好有系统，或者系扮识啊。其实 都好专业，好专业啦呢个范畴。 其实我哋唔认识。咁但系咧，我亦都留意到咧，即系无论喺庭上头先讲啦，或者喺个判决出咗嚟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專家或者醫學界人士有不同嘅意見，咁或者都可以聽下佢哋嘅講法嘅。 嗱，今日咧就係香港婦產科學院咧就發出咗個聲明咧，就希望咧藉住呢個聲明咧就去澄清翻羊水栓塞方面嘅一啲誤解喎。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婦產科學院發言人陳創斌醫生啊，陳醫生你好， 你好， 喂，醫生你好， 點解話對外界對於羊水栓塞有啲誤解咧？ 我諗我哋呢就首先我哋婦產科學院呢就唔係話有任何嘅意圖呢就去評論頭先你提過嗰單案嗰、那個死亡個案死因言訊之後嗰個結果或者佢哋嗰個建議。咁但係呢我哋呢就留意到呢佢哋嘅建議或者呢個新聞出咗之後呢，我哋估計呢會有好多嘅產婦呢可能會對入面某一啲詞彙啊，或者係用呢個引產啊，或者係真空吸引啊嘅安全性呢可能會有啲擔心，或者未必去到恐慌啦，但係呢就會覺得話係咪真係好危險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就作為香港婦產科學院嘅立場呢，我哋覺得有需要呢就在这些有可能导致的误解上面呢就澄清一些，如果不是一些即是正确的理解的话呢就不要让他在这里发酵下去这样。咁所以变成我们今天呢就出了一个这样的声明。 你主要想澄清的是哪一点呢？ 我们的澄清那里呢就主要就是讲就是说，因为呢在那个传媒报道这个死因言讯的时候呢有提过就是羊水栓塞同埋引产同埋真空吸引佢哋之間嘅關係嘅，咁我哋嘅聲明入面咧，其實都有提到啦。咁首先，羊水栓塞本身嚟講咧，係一個非常非常罕見嘅併發症嚟嘅。咁佢個發病嘅機制咧，其實到而家都係唔係真係好清楚嘅。喺醫學嘅實證嚟講，咁係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啲流行病學嘅研究入面顯示咧，佢同有某一啲嘅產科嘅動作啊，或者係醫療嘅程序咧，可能有一啲關係。是可能的，咁包括系头先我哋讲过引产啊、真空吸引啊，甚至乎可能剖腹产咧，都可能会有嘅。咁但系咧，就呢啲关系咧，其实嘅佢哋嗰个即系强弱咧，系属于好弱、好弱嘅。我哋有阵时叫做系一个软风险嘅因素，或者一个好 soft 嘅 risk factor。即系话咧，佢哋可能咧就喺啲文献上边一啲研究嗰度咧，就发觉呢啲两样嘢咧，可能系会比较容易共存。但系咧，佢哋实际上佢哋个因果关系咧，就完全未能够成立嘅。咁即係话我哋呢就觉得要讲清楚，就係唔係因为引产或者唔係因为真空吸引，我哋就已经断定係佢係导致一个羊水栓塞呢个情况。 陈医生 ,sorry, 我想喺呢度嘅，即係我真係唔識啦，所以想好清好清晰慢慢即係澄清啦。首先你讲咗引产，即係即係我哋所谓催生啦，係咪打针嗰种啦，係咪同埋你其他嗰啲真空吸引嗰啲可能有关联，但係又未冇一个好确凿嘅证据话係有关联。咁我想问你，譬如我作为一个产妇或者产妇嘅家人嘅立场啦，咁我个产妇自身嘅条件，我嘅 condition 啊，有啲乜嘢嘢係会令到我容易有呢个羊水栓塞，而我会对于你哋譬如医生提议做引产或者係真空吸引助产呢一类嘢，我会比较有戒心一啲。有冇呢一种情况嘅咧？可以澄清下。 咁就冇嘅，即系例如你话讲紧，我估你嘅意思就系话啊，会唔会假设先吓？我冇太肥啊，太瘦啊。 我嘅身体一啲情况就令到我系高危一啲啦，所以我对你哋嘅医生嘅建议，我会审慎一啲啦。会唔会有咁样嘅？ 這方面冇呢一方面嘅。 好嘅，好嘅，明白。 咁同埋我谂，我哋都要呢度亦都系一个好机会咧，讲翻清楚羊水栓塞 同埋一般嘅血液或者血管嘅生塞咧，系两样完全唔同嘅嘢嚟嘅。有啲人可能话，好肥嘅人啊，或者系某一啲族类嘅人咧，可能会比较容易呢个血管会生塞嘅，同羊水生塞咧系两个唔同嘅事情嚟嘅。 OK， 明白呢度我明白啦。咁请你继续，有啲咩点想澄清，请你继续讲。 好啊，咁所以变咗头先我哋讲就系话，可能有啲因素咧，就系话同呢个羊水生塞咧，可能有啲关系。咁但系我哋又要再提多一次。羊水生塞本身嚟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东西嚟嘅，咁同埋咧就 有几罕见啊？可唔可以讲下？ 好啊，即系我哋如果系睇翻一啲流行嘅病学嘅研究咧，其实我哋讲紧就系例如每10万个孕妇或者10万个产妇入边咧，可能讲紧嗰个发病率咧系大约1至8个人到啦，系啦，每10万个人嚟讲，咁你见1至8都几大喎？呢个 range 呢个范围，就是、因为佢就是太少啊，咁所以变咗你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做嘅研究咧，佢都可以有啲差，但系整体嚟讲都系好少嘅。咁头先我哋讲就话，即系好似引产啊、真空吸引啊，甚至乎我唔真空吸引，我哋开刀啦，咁样去剖腹产啦、啊。其实呢啲全部都有报道过，可能同羊水生塞系可能有啲关系嘅，咁但系又唔可以确立到一个因果关系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就係話，其實永遠我哋做呢啲嘅動作之前咧，永遠都係嚟產科醫生要同翻個媽咪去傾啦，就係話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引產啦，需唔需要去做真空吸引啦？即係我哋理論上，我哋梗係有啲原因先至會去做一啲咁嘅建議噶嘛。我哋唔會無端端叫話，喂，你不如聽日嚟咪引產啦咁樣，或者無端端生下，喂，不如我幫你用真空吸引俾 BB 出世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一定係有一啲原因。如果我哋唔引產嘅話咧，佢個風險會仲大。如果我哋唔做真空吸引嘅话咧，佢嘅风险个 B B 嘅风险又可能会仲大嘅时候咧，我哋就可能要需要考虑做呢样嘢啦。咁变咗咧，而呢啲动作咧，你头先我哋讲例如引产啊、真空吸引咧，喺产科嚟讲咧，我哋依然都系觉得咧系一个非常安全、常见去做嘅产科程序。咁我哋好唔想咧，就系话可能因为某一啲嘅报道，令到咧啲市民有个误解。系啦，咁就话哇，即系咁我死都唔引产噶，或者我点都唔做真空吸引噶，反而将自己咧摆咗一个更加危险嘅地方，咁就唔系太好。 陈医生，你恕我问得即系尽量用浅白啲嚟问啦，因为真系实在真系唔识啊，系啊， 咁 好简单咁样讲，即系羊水生塞其实系一种乜嘢嘅症状嚟噶？ 嗱，羊水生塞咧，其实讲紧咧就我哋相信咧就因为羊水啦，或者羊水入边咧有胎儿嘅皮肤嘅细胞或者叫鳞状嘅细胞咧，就走咗入佢个血入边。咁血入边正常唔应该有羊水噶，血入边正常唔应该有胎儿嘅细胞嗰啲鳞状嘅细胞入边噶。咁血入边咧就有走入去嘅时候咧，有少部分嗱，其实佢入边嗰个发病机制我哋仲唔系好清楚嘅。但其中有一个学说咧，就会话系讲紧入咗去之后，唔系全部，唔系全部产妇，有部分嘅产妇或者少部分嘅产妇咧，佢会发生一种好似过敏嘅反应啊。咁就会变咗咧，佢身体入边咧啲血液咧嘅凝血功能咧就会受到影响。有啲地方咧就可能會塞住咗，有啲地方咧就會凝血就有問題，瀰漫性嘅凝血問題，咁所以就變咗會不斷咁出血咁嘅情況。 咁如果產婦出現羊水生塞，佢其實係今次個產婦就不幸過身啦。其實呢樣嘢出現咗嗰個對產婦個生命安全嘅威脅有幾大？ 其實不幸地是非常之大的，即如果睇翻醫學的文獻嚟講咧，咁當然其實有幾個睇法嘅。第一就是我哋嘅理解就係羊水生塞嘅死亡率是非常之高嘅，咁同埋咧係之前咧好難去話即係預先去預防啦，或者係好早就會知道呢個係羊水生塞啦咁樣，因為其實絕大部分嘅羊水生塞呢個診斷其實點樣可以診斷到咧，都係喺死亡咗之後，喺嗰個產婦喺佢嗰個肺嘅血管入面咧，就揾到啲羊水，或者揾到啲胎兒嘅鱗狀細胞，我哋先至可以斷定佢係羊水生塞。其實基本上喺臨床上，即係意思就係話喺個產婦仲係生存緊啦，只不過係流血啊，或者係流得出不停出血啊。喺佢未死亡之前嘅話咧，其實喺好難係喺做咗一個臨床嘅診斷，呢個係羊水生塞咁嘅情況。 咁但系今次个事主咧系有大量出血噶、哦，咁大量出血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羊水生塞嘅症状呢？ 羊水生塞大量出血系羊水生塞其中一种症状，但系大量出血嘅因素可以有好多好多。 更加常见的可以是因为例如好像子宫收缩得不好啊，或者可能它入面有些地方有些创伤啊，这样羊水生虱是其中一个不过是非常少见的原因令到它会有产后或者是分生产过程里面有大量出血的情况。 嗯，陈医生，我相信你都知道呢，就是今次死因庭这个 case 啦，其中一个即系焦点咧，就系究竟喺嗰位事主佢出现咗一啲症状之后咧，就系当时嘅医生能唔能够判断到佢系有一个羊水生虱嘅状况，或者甚至系一个可能性。其实如果你照你睇翻头先你讲，系咪其实你觉得系好难判断得到咧？喺当时？ 关于呢个 case 咧，我哋妇产科学院就冇办法喺一个适合嘅立场去评论啦，因为我哋连个 case information 入边嘅资料我哋都冇睇到。咁、但系如果回应翻头先你嗰个问题，就系话，其实羊水生虱系咪真系好难系喺嗰个拯救嘅过程入边系做呢个诊断或者确诊咧？系、我同意嘅，系好难做呢个确诊嘅。当然你话有冇可能羊水生虱啊？即系坦白讲，所有嘢都有可能性噶啦。但系佢嘅可能性始终系比较低嘅，因为如果以嗰个其他嘅因素嘅出现嘅机会率嘅话咧，一定系其他因素啲多啲嘅。即系羊水生虱系好少好少见，但系我谂每一个医生都或者产科医生都知道系有羊水生虱呢件事嘅系。 但有冇可能系即系如果做事前譬如有验血啊等等，会有冇可能系可以个判断嘅基础会稳固一啲啊？ 你讲羊水生虱嘅诊断 吓， 我谂做唔到呢、這个， 做唔到系嘛？ 系啊，我谂做唔到呢、這 个。嗱，而家即系医管局咧，伊丽莎白医院咧，亦都喺今次嘅事件之后咧，就系、更新咗一啲嘅指引，包括咧就系产后出血嘅指引啦，同埋大量出血输血嘅指引。咁但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咧，如果呢个羊水生虱喺呢个出血期间或者系生产嘅过程，其实唔系咁容易诊断到嘅时候，咁其实呢啲指引就算话收紧咗、谨慎咗，都未必可以帮助到医生去到诊断嘅，可唔可以咁讲？ 如果你是針對羊水生虱的診斷呢，你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你說那這些這樣的收緊的動作就是沒用咯，這樣假設那就不對、因為其實實際上我們還有很多產婦是會有大量出血的嘛，我們還有很多產婦是需要輸血的嘛。咁所以變咗，如果某一啲機構，包括某一啲醫院，可能覺得，咦，我哋嗰個指引啊，或者我哋叫做 protocol 啦，個守則啊嗰啲咧，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咁呢樣當然係值得去做啦。咁因為做完之後，你唔係淨係為咗即係做嘅所有動作，你唔係淨係為咗去救羊水生虱嘅產婦啊嘛，你仲有好多其他人都係會大量出血，咁你都要醫治噶。因為佢大量出血嘅時候，我哋唔可以话哦，你系因为羊水生虱，我哋先至话做某啲嘢。你唔系羊水生虱咧，就照救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唔可以咁样讲。 嗯，咁羊水生虱有冇医治嘅方法咧？但系又因为可能系判断有比较难啦，咁可能医治嘅亦都无从入手，会唔会咧？ 羊水生虱咧，其实就冇一啲好特别或者我哋叫做好 specific 系专针对羊水生虱嘅处理方法嘅。羊水生虱嘅处理方法咧，其实都系一个支援性嘅处理方法。支援性嘅意思即系话，例如首先佢凝血有问题，咁可能我哋要尽量补充翻佢嗰啲凝血嘅因子啦，希望可以改善翻佢个凝血嘅问题啦。如果佢系有出血嘅，咁如果喺佢嗰个心肺功能系可以承受嘅情况底下，我哋可能要俾翻啲血俾佢啦。咁如果仲有其他可能性，可能未必系净系羊水生虱，可能仲有其他可能性系会令到佢大量出血，我哋又要去处理翻究竟点解会出血啊，点解要止血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其实坦白讲，个处理方法同唔系羊水生虱嘅大量出血咧，其实唔会争好远嘅，即系唔系大同小异嘅做法嚟嘅。呢个系我哋冇一个话灵丹妙药，就系话佢系羊水生虱，我哋就俾呢只药啦，佢就会搞掂噶啦，咁样就冇呢样嘢。 嗯，但系如果羊水生虱嘅情况出现咗，系咪真系不适宜做全身麻醉嘅手术咧？ 呢、這个我谂我哋妇产科学院就唔可以系一个适合嘅立场去做呢个评论啦。 嗯，即系要麻醉专科先至可以答呢个问题。 系啊，因为呢个属于系一个即系好专门、好专业嘅决定嚟嘅呢个系。例如好似话我哋虽然我哋通常你生完 B B 梗系我哋产科去处理啦，但其实呢啲情况通常嚟讲，我哋同麻醉科医生会系即系好紧密嘅合作去处理呢件事嘅会系。 系嗱，医管局咧就话希望喺今次嘅事件之后咧，都系加强一啲嘅训练嘅安排啦，譬如安排啲医护啊去接受一啲嘅模拟训练啦，即系提升佢哋咧就系处理产后出血个案同埋一啲嘅临床应变嘅能力啦。咁但系正如头先都所讲，即系其实羊水栓塞都系比较罕见嘅一啲嘅病症嚟嘅。咁其实而家香港你觉得有冇足够嘅经验或者训练可以提供到俾公立医院嘅医生咧？ 我谂俾公立医院嘅医生嘅训练咧就系足够嘅。咁只不过就系话，如果你话有冇足够针对羊水栓塞嘅训练咧，呢样嘢其实唔系好务实嘅说法或者嘅考虑。因为实际上一个第一好少好少发生，第二系好难去喺临床嚟讲准确判断呢个系羊水栓塞，而第三。无论佢系咪羊水栓塞，只要佢系大量出血，只要系有情绪嘅功能，其实都系一啲支援性嘅治疗。咁所以变咗嚟讲咧，通常嚟讲，羊水栓塞就会系我哋可以咁讲啦，其中一个令到咧个妈咪嗰个产妇咧会大量出血啦，或者系会嗰个肺入边或者血液入边嘅含氧量会降低嘅原因。但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原因啦。咁逢亲嗰个产妇生完 B B 之后，佢有大量出血，或者佢嗰、那个。生命嘅迹象系有唔稳定嘅情况嘅话咧，其实都要一啲好急切、好快速嘅支援嘅方案嘅。咁通常嚟讲咧，你话即系对每一个医生或者对每一个姑娘咧，或者护士嚟做产事嚟讲咧，我相信个训练一定有嘅，大家都知嘅。只不过可能有阵时讲紧就系话，哦，你究竟呢件事系唔系要每一年都要去叫做好似系训练多一次啊，或者每两年训练多一次啊？总之系一个。有我哋叫 regular 啦，系有规律地或者系恒常 规性嘅，系啊， 常规性嘅，令到大家唔会唔记得咗嘅。大家一有咁嘅事嘅时候咧，即刻大家合作到，大家知道要点样做。咁我谂呢样嘢咧，就即系唔系净系讲紧话，例如好似讲医生咁样，我哋妇产科学院会有六年嘅专科培训。咁但系唔系话六年之后，咁跟住当佢可能会。真係咁少發生嘅事，佢會唔記得咗噶嘛？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啲咁樣嘅培訓，除咗提醒翻醫護人員佢哋自己本身嘅知識之外咧，亦都可以優化翻咧，就係話例如喺產房或者喺手術室，無論係醫生啦，或者係產科醫生啦、麻醉科醫生啦、助產士、手術室護士，甚至乎喺化驗所入邊嘅，例如血庫入邊嘅血液科醫生啊，各樣，即係大家嘅合作可能會做得好啲咯。 陈医生，我又想再倾多少少催产素嘅问题啦。嗱， 可以。 医管局咧就喺事后咧亦都系更新咗催产素嘅指引啦。今次嘅陪审团咧亦都系提出话，譬如用超声波去到监察下胎心有异常嘅产妇，就避免使用过量嘅催产素啦。咁其实催产素嘅使用系点样嘅咧？有咩方法可以安全啲、稳阵啲咧？ 其实我哋通常嚟讲咧，催产素咧，我哋主要都系讲紧系植物注射嘅催产素啦。我哋通常嚟讲咧，就系喺一啲盐水入边或者系一啲植物注射嘅液体入边，咁咧就有一啲催产素。咁跟住咧就有我哋叫好似吊点滴咁样，咁咧就会将啲催产素咧就注射入去嗰个产妇身体入边。咁嗰个催产素嗰个份量或者系我哋讲紧落嗰啲药水嘅速度啊嘅份量嘅话咧，其实咧就通常嚟讲就会有一个好似一个表咁样嘅，开头就会慢啲。咁跟住咧就可以睇翻佢嗰個子宮嘅收縮同埋嗰個 B B 心跳，因為通常嚟講咧喺香港生 B B 嚟講咧就嗰個子宮嘅收縮嘅狀況啦，例如佢有幾頻密啦，又或者係嗰個胎心，即係嗰個胎兒個心跳有冇唔舒服啊，有冇話慢咗啊、快咗啊嗰啲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一路係不斷咁樣監察住嘅，所有喺分娩緊嘅過程入邊嘅產婦同埋個胎兒都會有咁樣嘅監察住。咁所以嗰個催產素咧就會一路睇住嘅時候，我哋咧見到嗰個 B B 嗰個子宮收縮好似都唔係好密喎，可能例如好似講緊仲係十分鐘一次、五分鐘一次，因為我哋希望其實正常嘅分娩係大約三分鐘一次到啦，大約係，咁我哋咪可以加快少少咯。但問題喺加快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又要睇住個 B B 嗰個心跳頂唔頂得順，同埋咧就要睇埋媽咪嘅情況頂唔頂得順，咁就變咗咧係一個好嚴密嘅監察咧，咁就控制嗰個催產素嘅多少啦。Okay. 好啊，咁啊，时间关系啦，就同阿陈医生倾到呢度啦，多谢你， 多谢晒，多谢晒。 陈创斌医生咧就系香港妇产科学院嘅发言人啦，咁啊，多谢陈医生啦，都让我哋都学识咗唔少一啲， 好多知识啦。 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自由风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